明显，包括拥有20张选举人票的宾夕法尼亚和29张选举人票的佛罗里达州。在佛罗里达州，双方差距属于调查误差率范围内。在休斯敦，特朗普支持者发起汽车游行，车龙估计超过11公里，导致交通挤塞。特朗普本人连往5个州拉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10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7点，升咗193点，成交金额2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4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吉利汽车17.08元，升1.16。腾讯控股591元冇升跌，阿里巴巴293.8升6毫，小米集团21.7跌3毫，美团292.4升4.2，比亚迪163.1升9元，建设银行5.55升2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5，英镑10.028。瑞士法郎8.457，欧元5.447，加元5.817，新西兰元5.125，欧元9.031，每百日元对港元7.4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0点，升373点。港金现价报17,3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96美元，卖出1,88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龙尾挤塞，龙尾就喺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车多，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啦，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咧都系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树》。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树》。 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啊， 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系啊，嚟咗两礼拜，今日程振鹏咧系一个大考验啊。 系啊，你知唔知我竟然觉得有啲似咧，屋企冇咗大人。 点 个感 觉？即系冇咗个阿爸，冇咗阿爷。 即系究竟系冇咗边个岗位？唔，我谂唔到，我讲唔到，但系个感觉似系。 系啊系啊，三缺一就系咁噶。 好似冇咗个大人咁样。 OK， 系啊，因为咧阿鹏啊，即系鹏仔喺度啦。咁阿豪仔咧，佢因为今朝咧要照顾佢个细仔啊。 系 啊。系啦，因为即系天气唔好咧，咁啊有啲发烧，咁样所以咧就照顾佢。咁啊，作为一个爸爸， 好应该嘅。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今朝啊佢请假一天，咁啊所以希望佢个仔仔快啲好翻啦。 系啦，即系咧小朋友一有唔舒服咧，其实最担惊受怕就 系 父母。 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就希望佢快啲好翻吓。咁啊，另外呢个礼拜。五六日你有冇咩地方去过啊？ 哇，紧要啦！ 紧要咩意思啊？ 即系呢个礼拜五六日咧，其实都几惊险啊！ 咩意思啊？ 我自己形容系几惊险。 唔系唔系，你唔好讲礼拜五住，我哋一阵先讲。你讲紧呢个呢礼拜六日，咁有冇周围去先？ 礼拜日有啦。 礼拜日有， 礼拜日有嘅。咁即系 咦？你唔系喺度 trip 我 trip 嘅咩？星期五都喺度 trip 我 trip 紧噶。 咁礼拜六先系正有嚟。 系啦系啦，咁你礼拜六冇出去？ 冇啊。因为礼拜六其实我抱恙啊，不过稍后再讲 啦。哦，系系系，好啊。 咁但系我有落过街度睇医生嘅时候咧，就有见到咧啲细路咧就真系咧扮到鬼五马六咧，就同埋啲爹哋妈咪又或者姐姐，就系去边度玩咧？去会所， 哦、 即系屋苑入边嘅会所咧，就搞呢啲嘅 派对、 派对啦，等啲小朋友咧可以有个机会咧，叫 Halloween 咧，即系叫 trick or treat 啊，扮下嘢啊咁啦。咁我见咧都几多咧，系扮蜘蛛侠，都依然系。 唔系嗰啲容易买啊？你明唔明？即系货量多啊，系都好受欢迎嘅都。 哦、啊，都真系几肯同埋啲家长都肯同佢癫嘅。 我想话咧，我即系喺我嘅面书。里面的朋友咧，佢即系一家全家大细总动员咧，我唔知佢系咪因为参加佢哋定自家屋企 party 啦，定系参加会所里面搞 party 啦、哦？哇， 真系装扮晒， 由头扮到落尾，直咧、哦、你唔知佢仲要系影埋佢化妆嘅情况啦，跟住即系换衫前换衫后 啦，即系 making off 都做埋， 即系有啲咁样，我真系都好高兴喎、 啊。咁、我想问你个朋友咧，嗰啲仔女几大？ 诶，仲系细嘅，小学嘅，系啊，系啊，系嗰啲， 我都觉得系。 诶，即系如果你叫我两个细佬咧，阿龙龙永远玩咧， 坐你 冇玩啦，考测紧验啊，唔好叫我出街，真系阿永因为呢排测验咧，所以我咩地方都唔去 所以我见到嗰啲咧，好高兴啊，一家大细咧，即系仲装扮到咧 Halloween 咁嘅模样嗰啲咧，都系啊，小朋友咧都系细嘅嗰啲。 好啊，究竟彭仔星期六点解冇出去 trick or treat？ 因为佢啊，有啲事发生。好，呢首歌点唱俾我哋呢个爸爸听？ 暖男爸爸 系啊，点唱俾阿豪仔？希望你阿仔快啲好翻啊！ 爸爸带我去食黐饭，又带我去食欧子，仲记得两个蛋挞。爸爸带我过大海食土锅鸡，爸爸带我远赴番禺食鱼架，爸爸与我。成咁，不过就不过就不过就会总系咁，嗰啲嘢过去就轻易没有嗰家嘢，所以无法不离开，以后全部靠自己一个人笑面。爸爸带我去食叉饭食卤味，爸爸带 仲記得冇啊？呢一隻嘅歌仔啊，教我如何去小便啊！嚟自呢個菠蘿油王子麥兜嗰個嘅動畫卡通入邊嘅歌曲。 風騷的童話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係老鼠司機啊！ 你好啊！我係南瓜車，今日我載你。 係啊，送你去皇宮舞會啊！ 我知規矩啦，十二點鐘要走啊嘛，如果唔係打回原形。 哎呀，時間改咗啊，而家轉咗係十點，仲要係朝早嘅十點鐘啊！ 嚇，即係話朝早十點我唔走，我會變灰姑娘？ 唔係啊，十點之後你唔走，你會變咗風騷快活人裏面嘅桂花田。 嚇，我唔要啊，佢嫁咗啦喎，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2%。直播室有桂花田，有程振鹏。 今日啊，两支公撑台脚啫，我哋 唔紧要，但系我好想知道你星期五发生咩事。 系、哎，其实咧就而家疫情咧都依然系严重嘅，都唔敢话松懈啊！大家都系担心咧自己会中招，系咪？ 系啊，系啊。 咁啊，尤其是咧，虽然咧即系啊。咩啊？ 咩啊？ 阿曾浩辉医生系咪？同阿都姐成日都话， 发烧就唔好翻工。 仲有话，我知道呢一个病毒可以好轻微， 系啊， 即系可以冇病征， 系啊， 系咪？系啦，咁所以咧，其中一个较为叫做大家最容易咧，系亮起红灯嘅嗰个病征，就系发烧啦。 咁我就係發燒啊，星期五晚。 哦，夜晚先發 啊。係啊，夜晚發燒啊。咁啊，好擔心嘅，因為咧就驚。 因為你過往星期一至五咧就對住我哋。 係啦，咁啊，同埋咧就會喺度數啦嘛。如果我真係中咗招，喺度數啊，邊啲係 究竟 係 咩接觸者啊？ 係啊，所停留過嘅處所啊。 你記住，你唔好卡我啊！我同你有成日都有一點五米距離㗎，阿鵬仔。 我知。 同我哋呢度戴口罩，我哋冇除口罩㗎。 其實我哋親密極有限。 啊，係啊，我哋保持社交距離。 緊密極有限。 所以而家坐到對面，我覺得都有一點五米距離。 我隔咗成部機器，哇！即係成座山咁樣，半座山啦，冇成座山啦。咁其實就好擔心，因為自己向來就好少發燒。 喂，幾廿歲人嚟發燒咧，其實好辛苦嘅。 冇錯， 係咪啊？嗰個身體咧成骨痛㗎，係咪啊？ 我自己阿桂花田，你會唔會？知道自己如果發燒嘅時候咧，你會知道，哎，我而家發燒啊咁樣噶。 我會係由個口，我如果第一時間覺得發燒咧，就係個口好興咯，裏邊，即係嗰啲脷好似腫曬啊，個口腔啊脹啊熱啦咁樣咯，同埋覺得個人好熱咯。 嗯， 不過呢個我成日都有嘅，所以咧就唔可以講， 就唔可以一定。 不過啊，係啦，就嗰啲潮熱汗咧， 係啦 係啦，咁咧我就會咧就一來會我會叫屋企人摸下我額頭同，即係我會摸下自己又摸下佢咧，係咪一樣體温啦？咁再 你摸邊處嘅？ 額頭咯， 額頭。 跟住我就會去即係探熱啦，因為屋企一定有嗰啲 耳探 又有，我咩啊？我口探都有㗎， 我都係口探嘅。 啊，係啊係啊，我覺得嗰啲即係好傳統咧。穩陣啲， 係，但我傳統嗰啲都係電子嘅，即係唔係水銀？ 我係水銀㗎， 你係水銀 啊？我就算口探嘅電子我都有嘅，但我都唔信佢嘅。 哦，你係買水銀 嘅？ 我又真係冇買過水銀嘅探熱針。 啊，係，因為細咩啊？因為我細路啊嘛，咁所以一定要俾佢哋用呢個探熱針最準㗎。係， 係， 我唔想有任何差池啊嘛。 好啦， 咁結果 我自己咧就都有一啲嘅叫自己檢測自己嘅方法啦，即係會知道係 sense 到自己咧係發緊燒嘅。咁我就會係啲椎骨位咧就會係冤痛嘅。 哦，係會。咁但係呢個痛應該好耐冇痛啦，因為你好耐冇發過燒啊嘛。 冇錯，咁所以我就係頸椎啦、腰椎啦，就覺得咦？咁冤痛係嗰次係發燒，然之後跟住就係口淡淡嗰種咧， 即係你口係，咦？再撳下，咦？係咪起脈咧？咁 啊，苦口都苦埋嗰種，咁 okay。 再加埋咧，自己身體咧係 feel 到咧係有浸。熱嘅，有浸熱嘅， 係啊 係啦。咁有另外一樣嘢咧，係好靈奇嘅， 咩啊？ 就係你去小便， 係黃嘅， 唔係啊！你去小便嘅時候，你 去唔到嘅， 你係好感覺到咧嗰個熱力咧， 滲埋出嚟， 係非比尋常嘅，唔係笑啊！ 咁即係有啲即係有冇啲燙燙啲嘅感覺咧？我唔知啊嘛。我同你男仔同女仔唔同噶嘛？ 我估應該都係嘅，因為嗰、那個你身體嘅水分帶出嚟啊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你會感覺到係熱啲啦。 係啊。 咁你會覺得咦，我係似係發燒喎、 啊。好似幾唔舒服咁樣。 好啦，於是乎就走去探熱啦，即刻攞啲探熱針、探熱針 係啦。 我係讀唔到嘅。 係探 熱針係啦。咁啊度啦，嚇37.6。 哦，37.6都唔係太高啫。 但系咁算唔算系发烧啊？ 算算地系嗰啲咁， 讲唔实啦。 派位 系啦，就系讲唔实啦。咁所以咧，但系又觉得系发烧咧，好摊一阵， 系 隔一阵再探，再探过。 我想问你有冇嗰啲叫退烧药嘅喺屋企？ 有嘅，但我冇食。 啊，记得 冇食。 好啊，咁啊，问一阵啦。 好啦，再探 系。 37.7， 咦，高咗啲啦， 但系都系 margin 啊，系系，我明啊明啊， 都系觉得唔系，我其实系真系发烧，不过系低烧啦，冇所谓， 系咯， 咁其实系危险惊嘅，因为就如果系中咗招嘅话，咁会跟住落去好多手尾要跟啊， 梗系啦，你唔好病啊，台长，我真系冇你啊， 我真系惊 你停工，我有人工头，我停工冇人工头， 我真系惊累全家。 Okay。 好啦，咁啊，于是乎咧，我就即刻去上网就揾究竟边度有得做呢一个嘅检测啦，梗系要做病毒嘅检测啦。 咩啊？咁咪唔系去翻自己嘅家庭医生嘅咩？ 你真系问得好啊，桂花田。 咁你又唔使揾噶嘛？你家庭医生就第一时间去揾佢啦，系咪？ 我嘅家庭医生咧喺呢个疫情一开始嘅时候咧，即系喺年头嘅时候已经讲定咧，就系、是发烧咧，你唔好嚟睇我。 哇！佢咁保护机制咁强啊！ 发烧唔好嚟睇你。 咁 我 发烧点算啊？ 我咩事先嚟睇你啊？即系肚屙啊？ 你唔好，你唔系发烧嗰啲啦。你整亲只手啊，介伤只手啊，即系嗰啲嚟。 嚟写下伤口啊，咁样。 咁如果发烧咁点啊？你去睇政府嘅门诊啦，或者政府医生啦， 或者急症啦，咁 即系咁样。咁所以咧，当其时咧，我就知道，唉，我唔可以投靠我嘅 家庭医生 睇开嘅家庭医生啦。于是我咪要上网揾咯。咁我揾到一啲咧，就喺即系自己住紧嘅 附近 有冇咧？咁其实咧又冇啊。 即系咩意思？冇显示，即系上网冇话啊，我有得测试啊，定系点啊？ 嗱，政府咧系有嘅，喺卫生署嗰度咧，佢有，尤其是呢一个嘅COVID-19 嘅专业咧， 一揿入去已经睇晒啦。 冇错，入边咧有得俾你拣咧啲社区诊所啊，有啲边啲有得病毒测试啊咁样嘅。 但系问题咧，夜晚啊嘛， 系啦，唔啱我啊。其实咧我系瞓到咧林天光咧，已经系星期六嘅清晨。星期六的清晨嚟噶啦，其实已经 是。喂，你烧俾自己烧一晚啊？ 咁低烧咧，烧下烧下咁样。 系啊，瞓咗啦。 系瞓咗啦。好啦，林天光唔知四五点咁样啦。系。咁啊，于是结果搵唔到附近有啦，人又未开门啦。咁搵医院啦。 系。 咁其实咧， 私家医院你咁多钱就私家医院大把啦。 我就想快啲，咁所以我就唔拣政府医院啦，咁我就拣私家医院啦，不如咁。咁问咗其中一间咧，就原来冇嘅。 哦， 系啦，佢冇做呢个病毒测试嘅。 哦 ，OK， 竟然都系即系唔系间间私家又 OK， 系啦， 都同诊所一样。 咁于是咧，我就再问第二间，第二间咧就喺过咗呢一个狮子山嗰边， 明啊明啊， 嗰间。咁咧嗰间咧就有24小时做添。 系。 咁啊，于是乎就话使唔使预约啊等等，咁啊唔使噶啦，你而家嚟都得噶啦咁。系。咁啊，于是乎就去咗嗰一间嘅私家医院咧就做啦。咁同埋咧，因为咧佢话咧6至7个钟咧。就可以知道个结果噶啦。 啱啊，最紧要快啊嘛，系咪先？因为你影响全世界啊。 冇错，我自己知自己事。 系啊，自己口号嚟。 系。咁所以虽然嗰个银码咧都几乸嚟嘅。 贵啊！之前都成日讲私家点解咁贵，可以做到咁贵咧？咁样。 咁你当一分钱一分货啦，以为。 同埋你又要即系唔系你本身你自己病紧嘅，咁相信到睇埋医生嘅啫。 冇错，都系要睇咗医生先啦，你先即系冇得行入去话，我净系想做检测啫，就唔系咁样嘅，都系要睇咗门诊。同医生讲话，我想做埋个检测，咁样跟住咧就去做啦，咁样。 结果 咁真系做到，咁我就采用嗰只系撩鼻。 撩鼻啊！ 我采用撩鼻， 好痛我成日都话。 我上一次有听到阿祖咧就话佢做嗰系深喉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佢做深喉嗰只。 系啊系啊。 我就 佢嗰啲自家买嘅咋，两嚿水有药房，你自己。你又唔出声，你出声，我哋话俾你听，两嚿水就唔使2000几啊。 唔好等啦，咁好啦，咁我都做过撩鼻嗰只啦吓。 系点啊？ 咁撩鼻嗰只咧，咁一路咧之前咧即系政府话免费俾大家去做嗰个检测嘅时候咧，咪有好多啲街坊咪话。做完啦，唔痛啊，几分几秒钟咋，一分钟都唔使，好快咋，冇事啊。 系好舒服啊，撩咗都唔知添啊啲。 唔痛啊，咁样。 系。 哦，点解我咁痛嘅？ 唔系啊，佢哋嗰啲系咪深喉啊？你 唔系咧，都系撩鼻噶。 唔系，政府嗰啲免费嗰啲， 都系撩鼻 嘅咩？哦， 系啊，都系撩鼻噶。咁咧就于是乎咧，姑娘首先咧就带咗我去一间嘅房间，咁然之后咧就 show 俾我睇咧嗰支撩鼻嘅东西个工具系点样啦。 佢哋咪全副武装噶？我想问。 哦，都系。 即系由头笠到落尾嗰只。 但系冇最高警警戒级别嗰种。 你发烧啊？ 当时我去到医院嘅时候退咗烧啦。 OK， 点啊？ 系 咁你系咪玩啊？ 唔好理啊，都曾经惊过。好啦，咁姑娘就话啦，同你撩落个鼻嗰度，咁咧就会撩得好入下，有少少痛噶咁。 OK， 咁佢都有话俾你听，有话俾你听痛啊。 但系先前嗰啲街坊咧，佢哋个经验咧，仲系印喺我脑中，觉得唔痛噶嘛，冇嘢嘅咁。好啦， 少嘢，你阿婆阿伯佢都话冇事， 系 咪？ 好啦，咁姑娘咧好快手喎， 吓， 一嘢，哇，真系撩咗呢个右边个鼻窿，哇，痛到我啊！我都迅雷不及掩耳，佢已经撩埋左边个鼻哥窿，哇！我系痛到 你冇喐咩？你喐应该有喐， 我喐一喐啊，已经喐一喐，但佢都撩咗啦， 开咗一喐。 结果咧，佢撩完两个鼻哥窿之后咧，我系成个人 有冇流鼻血啊？ 系呆咗，嗰感觉似流鼻血咁样。 但其實冇嘅， 係 冇嘅，冇血冇剩嘅。咁但係嗰種痛咧，我覺得咧真係唔係之前嗰啲朋友講唔痛咯。 我想話係佢入，你知唔知道 feel 唔 feel 到佢入到幾嗰支嘢咧？入咗幾多啊？係情睇唔到定係 feel 唔到噶？ 其實係入得好深。 去唔去到嗰個我哋戴口罩嗰個位嘅再入啲啊？即 係 口罩即係個鼻托嗰個上面。 再入啲。 哇！咁入啊！ 再入啲，應該其實佢係落翻去近咽喉。 啊，係啊，係啊，係啊，穿過去係咪啊？ 但係佢係好快手嘅，真係。 哦。 但係嗰下料咧，真係會痛。 入咗去再轉一圈，跟住再反住嗰支棒再嚟一次，會咁樣。 哇！真係。 哦，咁恐怖啊！ 跟住後屘阿姑娘係叫我嗱，你自己喺度定一定啊。佢行，佢走先啊！间房得翻我度， 佢惊你闹鬼佢啊！ 其实我有啲想打人， 俾2000几蚊， 好痛啊！ 竟然痛到咁样， 呢个咧都唔系问题所在，而系咧我又唔明啦。即系私家医院就话6至7个钟头之后咧，俾翻个 短信，系啊系啊， 就会有结果。点知我等咗一晚，去到第二日星期日朝早。都仲未有喎，於是我就打電話去醫院問點解啊咁樣，跟住對方咧，啲姑娘話唔係喎，應該俾咗你噶咯噃，幫我同你 check 下，啊你係陰性咁啊， 哦，咁都自己安心啦。 其實咧，到今朝8点先俾嗰個短信我，你有冇搞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过去嘅周末唔少市民趁万圣节出外庆祝同埋聚集，寻日亦再出现一宗源头不明嘅本地确诊个案，以及3宗涉及酒店 staycation 度假住宿嘅初步确诊个案，情况令人非常担心，会密切留意未来会否出现更多感染个案。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呼吁市民自律，如果不够自律或者出现很多违规情况，政府不排除会收紧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进入冬天必须严防第四波疫情爆发，现时不宜放宽相关措施。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假日很多地方人山人海，亦有市民没有遵守防疫规定，形容已经响起警号。他认为最重要是市民有没有遵守防疫措施，又说明白市民会聚会，但人数不应太多，亦应该留意风险。对于当局计划推出安心出行手机程式，给市民自行记录行程，何柏良认为有帮助，自己亦会安装，但是认为政府应该利用程式主动追踪，若果只是被动呼吁市民做检测，对追踪工作会打折扣。他又建议政府可以参考内地和澳门的做法，安排专门的酒店给隔离检疫人士，减低和普通市民交叉感染的机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自己曾经和确诊新型肺炎的人士接触，他自己未有任何病征，身体状况良好，但未来几日会自我隔离在家工作。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有超过4600万宗，累计接近120万人死亡。美国的确诊个案仍然最多，有近920万宗。英国新增23000多人染病，累计确诊个案突破100万宗。法国亦新增超过46200宗个案。距离美国大选正式投票日仲剩不够2日，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继续作最后冲刺拉票。特朗普一口气到多个州拉票，他在密歇根州出席造势集会时呼吁支持者投票，期望继上届大选后再次取下该州。特朗普说，在他施政之下为当地的汽车业成功创造就业。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2场活动，形容美国现时正处于转捩点，指责特朗普处理疫情的手法几乎等同犯罪，疫情下亦凸显美国黑人受到不公平对待。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哇，真系有一点紧张啊！嚟个打头阵添，系我哋风骚快活人嘅瞬间看 channel。咁啊，十点半翻翻嚟之后咧，就话鹏仔咧准备咗咧呢一个嘅短片啊。当然啦，呢个短片啊伴随而嚟咧，都系同有一则嘅新闻消息咧系相关嘅。咁啊，又系同一啲咧环保嘅新闻事件咧有关嘅。嗱，咁啊。原来咧话今年九月开始啊，就有本地嘅环保团体叫做咧南丫部落啊，咁佢哋咧首次试验咧用昆虫啊去处理咧家居厨余、哦，咁、那个地点咧就喺南丫岛咧做一个试点咁嘅。嗱，讲到家居厨余咧呢一个嘅话题啊，相信大家都已经系习以为常啦吓、啊，都应该系大家都明白嗰个嘅问题嘅所在啦，同埋都好想咧系出一分力嘅，咁但系咧就硬系咧唔知点样去做好，除咗自己食晒啲嘢唔好有厨余之外吓，咁 原来咧都可以用昆虫、哦，咁点样咧？呢、这、一个嘅做法咧，就系话向居民咧收集厨余之后咧，就将厨余咧就放入去回收嘅设施啦。咁里面咧系会有成几万条嗰啲咧叫做咧黑水蟒啊嘅幼虫，黑水蟒啊。咁啊呢啲嘅幼虫咧就系咧会24小时不停咁样食晒咧嗰啲厨余废物啊嘅昆虫嚟嘅。哇！神奇嘅就系咧，呢啲黑水蟒嘅幼虫咧，佢食晒嗰啲厨余之后咧，系会排泄噶嘛，系咪？咁啊，呢啲排泄物咧，喂，原来咧系可以用嚟啊，系种翻菜嘅一啲嘅肥田料，攞嚟做种菜啊、耕种都得噶，真系超级环保啦！哇！喺见到呢一则咁样嘅新闻咧，喺日前咧，真系登咗出嚟之后咧，自己都会觉得哇，乜原来咁神奇噶，可以咧有一啲嘅即系天，真系一物治一物啊！天然之间咧就都有一啲昆虫咧可以对付到啲厨余啊咁。啊，咁啊，於是睇下啦，其實會唔會喺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呢一種嘅處理廚餘嘅方法，可以俾啲片嚟睇下咧？啊，果然揾到。咁啊，今朝早咧，彭仔咧介紹俾你嘅呢個嘅頻道咧，這個 channel 咧就叫大愛新聞啊，係嚟自台灣嘅。裏面咧就正好咧有一條嘅短片咧，就係、是、叫做完美昆蟲一個問號，然之後就話黑水蟒吃廚餘咁樣。呢條片咧都一年前噶啦，咁啊片中主要介紹翻咧就台灣一個社區同埋一個小學咧，即係點樣實踐咧喺做呢一個魚菜共生嘅同時咧，又發現咗咧用呢個黑水蟒呢一種嘅昆蟲，原來咧係循環經濟大將、哦。咁片中咧可以咧一次過咧就睇曬啊呢個黑水蟒啊嗰個生命周期四個狀態，就係、是、由卵啦。跟住幼虫啦、蛹啦，再变成成虫，咁你就会知道咧，哦、啊，原来呢一只咧有啲似乌蝇，但系个身咧又长过乌蝇嘅嘢咧，就系、是、黑水蟒，即系成虫嘅时候嘅样啦。咁同时咧，片中亦都可以咧系睇到整个黑水蟒啊处理厨余嘅过程，就系、是、从用咩设施去收集厨余啊，咁啊厨余之后放响边度嚟到系俾嗰啲黑水蟒食啊，咁去到咧啲黑水蟒嘅幼虫啊食完之后咧点样将厨余变成为系耕种嘅肥料，都可以咧清楚睇到。咁期间咧你仲会见到咧，即系人哋台湾社区咧系由小学生咧去执行呢项任务嘅，哇！即系睇到都有啲汗颜啊！咁仲有一点咧，就系睇片咧先会知道嘅，就系、是、原来咧养肥咗嘅嗰啲咁嘅黑水蟒嘅幼虫咧，如果过多嘅话，咁点咧都系问题嚟噶。系原来唔系问题啊，因为咧系攞去喂鱼就搞掂噶啦，因为佢哋系可以攞嚟做喂鱼嘅饲料噶，真系一啲都冇嘥啊！嗱，呢一条片咧就真系令到我都长知识啊，但系咧亦都令我觉得咧有啲惭愧。咁事关咧呢个新闻咧。 就話我哋香港係首次試驗用黑水網去處理廚餘，有成效。咁但係一睇片咧，就發現原來呢一種嘅做法咧，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咧，都超過一年前有多咧，人哋已經做緊嘅啦。啊，咁所以原來自己咧，我哋咁落後啊！咁我唯有咧喺表情符號方面咧，就俾五個滴汗 emoji， 唔係俾條片啊，係俾我哋自己啊！嗯，唔知啊，桂花田屋企啊多唔多廚餘呢？如果你咧有揾我嚟作客嘅話咧，就應該會比較少啲廚餘啦，係咪啊？桂花田 唔係、哦，我屋企咧都有兩個廚，唔係有兩個廚餘死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意思話我屋企咧係有 有兩個焚化爐， 係有兩個焚化爐嘅，係啊，所以加埋你咧邀請嚟作客咧，其實我要買好多聖殿噶啦。不過我哋真係食得曬嘅， 係啊。 呢排咧想社交媒體啦，或者係啊呢個播放頻道咧，都可以咧，即係可能真係唔知係咪即係揾嗰啲系統咧keep 咗個瀏覽嗰個名字喺度咧，就瀏覽得多啊。咁所以咧好多時睇片都睇到咧關於一啲笑嘅片喎。咁咧我都想即係揾下啲笑。笑啊，同埋健康年代有啲咩关系啊？其中一篇文章咧就讲到咧，开头第一句已经话啦，笑就系身体最好嘅良药。啊，认真啦，喺疫情咧围绕住我哋之下咧，睇好多新闻咧都冇得俾我哋笑下嘅。啊，所以咧就唔想花咁多时间咧去揾呢啲笑料嘅话咧。其实听住我哋风骚快活人咧，都其实都好悭功夫，悭咗好多功夫。啊，不过啊，听节目嘅同事咧，就唔好似啲老师咁咧，同即系啲老师同同学改功课咁样，不停揾错处。咁你会听得轻松啲，系啦，轻松下咁样，系有一笑下，系咪啊 ？OK， 有示威者喺度，讲个咩？ 赞成， 我赞成，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咁就其实真系嘅，咁可以轻松松咧，咁听下节目啊，咁跟住咧就将自己，亦都将自己嘅笑点放低啲，咁啊，久而久之咧，你每日笑一笑咧，其实健康咗，你自己都唔知嘅吓。嗱，有医生就话啦，笑咧有七大之处嘅，其实你系咪好想同我一齐分享呢、這个？笑系 啊， 系啊。你会唔会 睇下你一路讲，我可唔可以一路配合？ 唔系，咁我就讲啲资讯啫。咁笑有七大好处嘅就系、是、咧，第一，佢话大笑咧，不过要大笑啦吓，有帮助咧肌肉松弛啦，会舒压啦。笑完之后咧，个肌肉咧可以放松45分钟嘅，所以系啦，系坚笑噶，唔系要假吓。好，第二咧就大笑咧有助咧降低呢、這个压力型嘅荷尔蒙，咁即系话赶走啲压力啦，又可以增加制造咧免疫细胞。第三，大笑嘅时候。然后咧，大脑咧系可以产生咧开心嘅感觉，仲会令到痛嘅感觉咧会冇咗。即系譬如你扁桃腺发炎咧，你痛啊嘛，咁你大笑咧，你就可以令到佢冇咗啦。OK， 咁啊，第四咧就系话啦，大笑咧可以咧促进呢个全身嘅血液循环啊，可以减低心脏病或者其他心血管啊疾病啦。第五就系每日大笑10至15分钟，其实可以减肥，因为每一次笑咧都会可以消耗咗你40个卡路里嘅。咁而挪威咧有个研究就话咧，具有幽默感啦，你有冇啊？你啊， 有噶， 你啊，系啦，经常笑嘅人咧，佢话咧系会长命过啲接都唔笑嘅人嘅。O、okay、K， 有排搞 啊，系啦，咁咩叫有排搞？你大把钱唔怕啦。咁最后咧就系话大笑可以 keep 住咧你个心理情绪健康啊，可以将负能量带走咧，一来可以咧减压啦，二来可以咧感受一下你嘅正能量，其实都系一件愉快嘅事啊。 哎呀，咁唔怪之得啦，大笑咧咁多好嘢，阿二笑成日都唔开心啦。 你赢，我推高音乐俾大家笑下先。啊，系啊，所以 阿二笑成日都唔高兴噶。 你睇到阿田笑同阿田二笑先， 我冇咁嘅意思、啊。 OK， 所以咧，今日咧想分享一条咧，即系日本大叔。斗伯伯扮鬼念忍笑比赛，嗱咁咧，头先阿彭仔睇咗噶啦，佢都已经笑咗噶啦，咁啊大叔咧就要不停咁咧扮鬼念咧，要令到对面嗰个伯伯咧就喺度笑啦。 系咪比赛嚟噶？ 比赛嚟嘅，比赛嚟嘅。咁啊嗰个大叔咧就扮咗几廿秒咧，阿伯伯都无动于衷。哦，系啊，你扮紧啊咁样。咁好啦，跟住倒翻转啦，就嚟咯。之后咧就到伯伯咧就扮鬼念咧引大叔笑，点知？ 八八一嚟就秒杀大叔，忍唔住已经笑咗啦，系秒杀咋讲紧？ 哦，即系边个引到对方笑就为之赢？ 系啦系啦，咁但系问题嗰、那个阿大叔咧，系扮咗几廿秒，阿八八都冇反应啊嘛，咁唔知系咪同佢嘅生理反应一样冇反应啊？ 其实嗰个大叔咧都扮得好落力噶 啦，我咁话，但系嗰个八八咧一嚟咋，一下就已经令到嗰个大叔已经笑啦。咁其实嗰条片咧一分十五秒嘅啫，足以令到你笑下。其实听完之后咧，大家可以上去我哋面书睇下，可以俾我会俾四个笑到喊嘅 emoji 佢哋。 停学增值好快乐。 讲英文。 我系咩唔识啊？我哋冇咁分工噶。 早 啱啦，早晨。 早肥妹仔，寿恩茄咧？ 系啊，寿恩茄咧，佢咧？ 寿恩茄咧？ 佢个细佬病咗。 哎哟，寿恩茄细佬系寿恩 恩猪啊， 寿恩猪。好啊，寿恩猪，咁啊，祝佢快啲好翻。 呢个时候咧，我啲小朋友咧好容易病噶，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小心，知唔知道啊？ 即系我同你咯，小朋友嘛。 啊，系啊，系啊，我知你爸爸都病咗，你自己爸爸都病咗。 我冇。 有啊，你有爸爸，嗰个咪你爸爸。我哋谂下自己叫咩名啊？今日咧，我咧就会代阿寿恩茄咧去讲中文啊！ 咁威啊你！ 好大挑战啊！ 咁威啊你？点解啊？因为你文盲噶。 系我妈咪咧有阅读障碍咧，咁所以咧就搞到我都有噶 遗传咁。 系啊，系有遗传 嘅。你唔好赖喎， 基遗传嘅系有噶。 咁有咩中文口学啊？ 我啲中文字咧真系咧。博大精深噶， 哇！呢四个字你都识， 系系啊， 好叻喎！ 我成日听阿寿 uncle 讲噶，咁咧细又学咗咯。咁咧嗱，我哋之前其实咧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咧，我哋都讲过咧，我哋中文字咧有叠字嘅，即系一个字里面组合成咧，譬如 我知我知，形形立立 啊，系欢欢喜喜，唔系。叠名啊， 唔系名称啊， 系嗰个字咧本身咧系得一个字，但系咧佢系组合翻嚟，譬如三个字嘅叠字啦， 咁就变咗，咁佢究竟系变咗一个字定系三个字定系两个字啊？ 哈哈哈！嗱，我话俾你听啊，喺金木水火土呢五个字咧，其实嗰啲系咪讲紧啲 五行？ 五行啊，啊，我见到嗰啲五行咧。佢好得意噶， 欠打咯！ 你唔准打人噶，小朋友唔得讲打字 噶。唔系啊，我听我啲以前嗰啲人系咁讲。 哦，系啊，咁咧，原来金木水火土呢个五个字咧，佢系有三个字叠字都系一个字嚟噶，即系三个金、三个木、三个水、三个火同三个土字啊！ 三个土字， 系啊系啊， 三个土字啊， 系啊， 咁特别嘅。 不如咁啊，其实咧解释咧就唔解释啦，我讲下。 好好，我好中意你呢种做处理嘅方法 啊！我仲有其他嘢讲噶嘛， 梗系啦。 好啦， 解释得咁多咩？ 三个金字系读个 秒啊， 音。 哎呀，唔系 啊，个秒字其实有，不过唔系个金字啊， 系三个水先系秒 系 咪啊？ 系啊，嗱， 三个金系咩话？ 三个金字系读音， 音 系啦。咁三个木你一定识啦， 心 系啦，心南个心。 你停一停下亲我啊！ 系啦，三个水字头先你讲啱咗啦，Chris Lion 系秒字。咁三个火字咧？ 三 个火字系个焰字啊！ 咩焰话？ 焰啊，七即系个 火焰， 都系啦个焰字。 焰字 而家三个土字咧系读个窑字喎。 哦，系啊， 系啊。 我都系谂紧咧，三个土字咧似系下边咧，如果再加多 一画 一画同埋一个 派字嗰个符号，好叻啊！我哋咁细个识数学， 然之后加两只脚咁揈下揈下揈开， 系啊系啊。 系个摇字咯， 系啊系啊嗱，咁我睇呢个嗰个粤语拼音字典嗰度咁教噶，好得意啊！仲有咧，你知唔知有啲四个字一样样噶？ 哇， 系啊， 系咪个田字啊？ 四个 四个口 啊？四唔系啊，真系有四个田字嘅田字嗰个字噶， 四个田咁多啊？ 系啊， 咁佢咪好大富大贵咯？咁多田， 好大户嘅嗱。头先咧，我就讲三个啊，咁我不如我今次讲两个叠字啊，好冇啊？ 两个有边啲啊？系咪个个双字算唔算啊？双双对对个双字 嗱，双双对对个双字，我哋系写简笔字先会两个右字，系咪啊？嗱，如果两个字嘅咧，系有双木林啦，系咪啊？ 系喎， 系啊，两个月字系乜嘢啊？ 啊，朋友个朋字。 咁两个子字又系咩字啊？啱啦，两个 好多啊，原来 系啊，两个个敬字系咩字啊？ 啊咩两个劲啊 劲诶诶嗰个劲字呢、這个呢、 啊 這个劲啊 啊有竞争咯 系啊系啦都系读个劲字啊嘛系咪 哦劲啊 系 劲竟然个劲系咪啊 系啊系啦系啦咁仲有两诶、喜字咧 系噃喜字加个喜字 咁仲有足字咧足字部个足啊 哦足 系啊 两个足 足完个足啊咁咪足字部咪足咯。 啊，系噃， 即系佢两边都系一样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好，两个吉字咧， 两个吉字咪运吉咯， 桃子嘅节啊嘛，系啊， 咁深嘅， 唔深噶，所以咧好得意噶，原来我哋咧啲中文字咧，有呢啲咁嘅孖住嘅边啦，嗱，仲有羽毛个羽字都系嗰两个一样样嘅，系咪啊？ 嗰、那个咩啊？个客字。即系唔要口， 系啱啊！客人个系系啊系啊， 唔要个口字边 啊，系啊啱啊！仲有个比字都系啊，比较个比啊，系咪两边都一样啊？ 咁、哦、样就系叫做两边重复叠埋， 系啦系啦， 叠字变一个字。 我想话俾你听，两个水字都系字嚟噶， 吓 两个水字 系上下摆啊？ 唔系左右摆嚟噶，系、 啊、左右。 系啊，两个水字咧系读个嘴。 咩 嘴啊嘴啊 ，mouth mouth 嘴，两、个火咧，我去测咧，去搵咧，系叫 kai kai kai kai kai 系啊，系系啦，咁嘅字， 两个火啊， 两个火，两个石字咧就系、是、肋骨个肋。 系啦， 两个日字咧就系、是、个圈字，好叻啊， 好 叻 啊。 大后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74点，升167点，成交金额4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4点，升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9蚊，跌2蚊；吉利汽车17.48，升1.56。阿里巴巴292.8跌4毫，美团289蚊升8毫，小米集团21.55跌4.5毫，比亚迪162.3升8.2，中芯国际22.2跌5.5毫，建设银行5.54升1.9毫，盈富基金24.42升1.8毫，中国平安78.5跌1.05蚊。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5，英镑10.032，瑞士法郎8.459，澳元是5.443，加元5.817，新西兰元5.124，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7.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2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升326点，港金现价报1741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31美元，卖出188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南过海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车多，龙尾荷里活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凤凰角对出。喺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挤塞，龙尾喺蝴蝶谷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荃湾惠泉路体育馆石围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音乐说，韦罗莎的音乐选择， 揾一首歌关于你同 German 嘅 love story， 系陈奕迅嘅《人车志》啊。 我有车，我有压抑需要发泄。 咁嗰阵时我哋大家冇车噶嘛，边有车啫？我毕业之后又搬啦，就搬咗去马鞍山，就买咗架二手车。 嗯哼， 一上车，佢播嘅第一首歌就系《人车志》，然后我哋两个一齐喺度唱：我有车，我有压抑需要发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Alex， 一般人都会称呼听力有困难的人士为聋哑人士，其实这样叫有没有错呢？ 喂，超 B， 听障人士并不等于聋的，他们只是可能受到听力的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习语言能力。越早接受专业的聆听、发音、语言以及情绪训练，说话能力就能够大大改善的了。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系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个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 do 字，情震 do。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 show 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魏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 show 快活人。 我依家終於明啦， 明咩啊？ 點解你會係咁撥扇，覺得好熱啊？平時做節目 係啊， 其實我咧一路都喺度冒緊汗。 所以咧，即系一来咧，我点解朝早翻嚟？因为我而家开始咧，秋天咧，我就行翻上嚟嘅。 系 咁啊，行到上嚟都真系， 梗系凉嘅，行气活血啦， 系啦，咁啊，合口声啦。但系入到嚟直播室，因为我哋呢间房咧就比较焗少少嘅，咁所以而家有把静音风扇咧，其实我哋而家开有风扇嘅，但系咧，佢都系兼静音，我觉得真系值得赞。 但我颈汗啊， 系啊， 都系咁渗出嚟， 因为好用力噶，阿台长。做节目啊，啲钱唔易赚噶， 易赚啊，有血有汗啊， 系啊，嗱，而家气温咧26度，相对湿度58%啦。今日咧直播室有桂花田，有程振鹏， 系啊，冇噶啦，系得咁多啦。 豪仔咧，佢因为个仔仔咧咁舒服啊，咁所以咧、 啊、 就要 顾住头家啊， 啱啊啱啊，咁样，所以咧就 应该要嘅。 OK， 好，问下你。 点样？ 我琴日睇咗呢个新闻，我真系觉得匪夷所思。咁、啊、其实系一单唔开心嘅新闻嚟嘅，系、因为咧即系咁样嘅。但系佢嗰个议题咧好具争议性嘅。咁啊，系一个不幸消息啦。咁啊，有个嫲嫲走咗啦。 哦，系啦， 你唔使咁快咁 upset 咁样嘅，嗱，咁啊即系嫲嫲走咗咁啊，梗系屋企人唔开心啦，系咪？咁啊都明白嘅，咁但系咧，竟然咧又换嚟一啲题目咧，就好得意喎。 学 啊，因为咧就嫲嫲个葬礼啦， 系 究竟系点搞啦？ 讲唔讲得佢系边度发生嘅事？ 香港 喺香港， 香港嘅。 如果外国咧，佢分分钟搞 party 噶嘛？ 是有些会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现在英国又再 lock down 过就封城的。啊、那呢我为什么英国的朋友就说呢，你知不知道即那个现象会是怎样，就是说呢、是的，将会封城了、啊、好像听今天定过两天 了。 是的、啊。他说呢香港人、大陆人他们就会不停在这几天呢就入货入粮、即是在我存货储粮。因为咧，而外国人咧，就会趁夜晚咧，就再去，哎、，cheers 咧、啊、杯。 即系佢哋就趁呢一个最后限期咧，就去玩多几转。 系啦系啦，佢就可以 cheers， 所以话之你啦咁样嘅。 几似蝴蝶同蜜蜂、啊， 所以好唔同，好唔同嘅。咁啊，即系等于学你话斋咧，外国人咧可能就会话，哎呀，哇！葬禮其實佢都可能年近，即係已經係 少喪， 叫做即係好可能係即係好大年紀，咁可能冇所謂嘅。但係呢個都係嘅，即係大問題係佢 喺香港喎、 喺香港就未至於有啲咁樣啦。 咁 就有啲爭拗嘅， 有啲爭 好具爭議性嘅， 好具爭議性。佢係咪幫佢著咗件紅色衫、啊？ 因為嫲嫲啦，係咪即係叫高堂啦、啊？唔係係即係仲關啲仔女事啦、因為嫲又要幫佢去搞呢個喪禮噶嘛，係咪？ 即啲后人啦、 啊，后人你帮佢搞丧礼嘅时候咧，就头痛啦， 头痛， 因为咧 个嫲嫲仲后生过佢哋 ，no 咁又唔会，又唔关呢个嫲嫲，因为讲紧丧礼系点搞啲咩仪式噶嘛， 做啲咩仪式啊？嚟嚟去去咧，嗱咁嘅啫。喺香港比較普遍咧，就係道教啦、佛教啦，或者係啲基督教啦、天主教，又或者係冇信仰嘅。 係啦，日本教都有嘅啫，或者係一啲係啦，至於係你因應 或者回教，我未見識過，未見識過， 係啦， 咁誒都有都未定嘅，係 咁啊有都未定， 都唔係呢啲啊。 嗱，唔係佢係呢啲嘅， 係呢啲， 但係佢多過呢啲。佢又將佢嗱，一係你我哋話齋 夾埋一齊， 之後你話齋基督教嘅基督教啦，天主教就天主教啦，佛教佛教，道教道教啦，係咪？係咪？即係應該每 用邊種儀式？ 係即係你理應咧就因應嗰、那個先人咧嗰、那個 佢遺願 係啦 或者佢自己本身嘅信仰 啊，佢未必有係啦，或者跟佢、如果有信仰就好清晰啦，但係問題咧就係冇喎，咁咧。但系两兄，因为啲仔女帮佢夹处理啊嘛， 就啲仔女后人咧各有各喜好， 就系咁啦。 唔通帮佢搞几场？ 嗱，事主咧就系、一个第三代嚟嘅，即系应该系孙嚟嘅。佢就话啦：我阿爸阿妈咧就系基督徒，但我伯父咧就系佛教徒啊。 伯父 系啦，即系佢阿伯啦，即系佢阿爸个哥啦吓。咁啊，佢系佛教徒，咁点咧？佢跟住咧，佢话嫲嫲就装香几廿年，跟住咧，但系晚年咧，因为咧失眠嘅问题咧，咁啊，佢阿爸阿妈就带咗阿嫲嫲咧就翻教会，咁跟祈咗肚之后咧，阿嫲嫲就将呢个失眠嘅问题解决咗， 就当信咗教啦。 唔系都唔系嘅，但系仲翻咗几年噶啦，就唔系一次半次，翻咗即系临尾嘅时候咧，就翻咗几年嘅教会啦咁。咁到嗱，即 系 问题又系你，咁有爷爷嘅。 阿爷爷仲喺度嘅， 爷爷喺度嘅， 咁爷爷话唔话得事啊？ 就系爷爷咧，因为有脑退化症，所以又揸唔到主意，咁、所以于是乎咧，啲后人咧就两兄弟咧，应该咁讲啦，就喺度讨论， 主要系拗执拗系边两派咧，定系多过两派咧？ 好似淨係睇到佢哋係究竟佢阿嫲嫲應該行喺呢個佛教，因為嫲嫲即係已經拜咗幾廿年，係啊，拜咗幾十年佛啦嘛，咁講。咁但係臨尾晚年嘅時候，幾年咧又翻咗教會， 信咗好似信咗基督教咁喎，咁樣。 咁所以咧，兩兄弟咧就有少少爭拗嘅，即係但唔係好大件事嘅。 咁但係未有結果㗎。 有结果啊！ 有结果嘅， 最尾就系、是你觉得可以点样？ 佢唔系一人一半系嘛？ 你有冇听过呢啲新闻？ 一人一半， 一样一半， 一样一半， 点样一样一半法？你 即系 啊， 会唔会话叫做守夜嗰一日就系行一种嘅仪式，到大殓嗰一日就行另一种仪式咁啊？ 嗱、又唔使咁复杂喎、 哦。 我哋有呢个叫做中西合璧。文化交流呢几个字噶嘛？ 咁点啊？ 咁你觉得佢可以点？ 好混乱下、啊，唔知点、啊。 你 咁究竟我入到去个堂嗰度系装香定系默土咧？吓 咁就视乎，好视乎你嗰个人咯、啊，即系嚟敬礼，即系嚟 咁即 系 自由派啦。 嗱，但系问题系。佢點樣可以又鞠躬，又或者係又可以祈禱呢？ 可能咧個堂官咧會唔會係好突破咁樣就講話，好有客到，係來賓請留步，請請你表示一下，你可以選擇，你可以選擇行呢個基督。教礼或这个的装香装香拜 嗱嗱嗱，唔系嗱先 俾先人咁样， 你先谂下个地点先喺边度？ 唔系平时大酒店嗰啲咯，唔系咩？ 嗱、啊、又难得吓、啊我又唔嗱个文章咁讲啦，文章咁讲啫吓，文章就话咧、啊、有一间教会竟然系可以俾。佢話係佢文章 喺教會裏邊做， 因為其實大酒店都可以有禮堂，即係都係禮堂兩邊做噶嘛，係咪先？ 但係大酒店就係好 festival 噶嘛， 啊 係 啊， 其實係係咪？ 係咁咧，佢就揾咗個教會，教會就願意共用。 哦， 願意接受，係啊，願意接受。佢話咧，佢覺得好震撼，喺個教會裏嘅即係教堂裏面啦，係聞到香味，因為佢係真係有燒香。 佢最終係用咗佛教定道教啊？ 其實應該係佛教嘅， 因為佛教就念經嗰啲咧比較靜啲啊，都仲係。 道 教 就 可以係破地獄噶嘛？ 應該係佛教嘅，咁因為佢講緊佛教徒啊嘛。咁咧佢就話啦。佢未试过咧，可以喺个丧礼里面，喺教堂里面行两种嘅丧礼宗教仪式。 哦， 我真系觉得， 真系啊，咁啊，真系第一次听啊。 中西合璧文化交流系咪啊？ 有冇人即系喺呢个文章嗰度落个落一个嘅咁嘅注脚，就系真系香港首宗咧？ 啊，又冇喎，又冇喎，因为咧我都 post 咗喺个 Facebook 问我哋听众啊，佢话哦，佢有 见识过， 有听众见识过去过咯。咁佢就究竟系点样咧？佢就话咧。教堂的左边就是献花唱圣诗祈祷、而右边就是装香摆的、担花买水是不是 担花买水 是跟住还有纸扎的游艇那些纸扎公仔在准备烧的那些 是 摆在里面 偏向道教如果是这 样、我不知道、他就说有只豪华游艇在那里纸扎那些 就听众都有见识过 文章新闻身份就是这样说、跟着、就说那就有灵堂啦、咁有嫲嫲嗰张相啦，系咪？咁嫲嫲张相咧， 唔知讲得点咧？ 嗱，等下先，佢系话有一排系摆蜡烛嘅，因为基督教系摆蜡烛嘛。咁咧有一排咧系摆香嘅，即系插嗰啲香。咁、我 就算都系摆蜡烛啊，都有唔同蜡烛咯。 啊，系咪？唔系都系白蜡烛嘅。 咁啊，一啲长条，可能有一啲系圆矮啲嘅。 系啊，所以咧佢就话咧，佢自己都喺呢、這个群组里面推我写住，我都系第一次。不过佢话最好彩，即系喺之前咧，可能两兄弟咧，即系都有啲拗撬，即系喺度争拗，究竟嫲嫲应该用咩丧礼？但系最终可以大团圆结局咧，佢哋话 算好啦。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话好完美啊咁样咯。 但系点解唔系揾一个最华德士嗰个就？就由佢一锤定音就算 咁，但系问题系两父，即系两兄弟都系阿妈咁，即系阿妈都系自己噶嘛。咁所以佢咪冇得一个人去话事，因为最话得事嗰个系阿爷啊嘛。 但 阿爷就揸唔到主意啊嘛。 系咪啲大富人家嚟噶？ 我又未得睇到佢系啲咩嘢。不过咧，我有听众咧，佢就话啦，有、有试过参与呢啲嘅丧礼啦， 即 系 混杂式嘅。 系啦， 混合式唔系混杂，系混合式。 即系混合式嘅系两样嘅。咁佢话其实都佢话其实咧出现咧，其实都明白嘅，即系唔想问，唔需要问啦、你嚟到见到，咦，我两边， 多事。 如果你系教会嗰边嘅，你咪去翻嗰边去祈祷咯。咁你系烧香嗰边嘅，咁你咪去装香咯。所以冇话搞唔掂嘅，系咪？ 晚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完美的一天，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以下落嚟嘅题目系阿鹏仔提出嘅， 系啊， 系、 啊、我因为咧就话真系， 我又好严肃咁同你讲， 较少咧食一啲咁特别嘅食物。咁咧就台灣好多好嘢食啊， 係啊係啊係啊！ 嚟、到香港咧，你都會經常食到一啲即係聲稱係台灣美食啊。 係啊，台灣嘅特色美食係啊。 其中咧有一種係咪叫烤香腸啊？ 係啊，好多噶台灣咧街即係成條街咧都係好多呢啲唔同嘅，個價錢又唔同啦，個 size 又唔同啦，品種又唔同嘅。 係嗱，咁我印象中咧嗰啲烤香腸咧就比較粗啲嘅，即係圓碌碌咧得嚟係粗碌。咁然之后咧，如果你切开， 嗱讲翻条香肠吓，嗰个台湾肠， 梗系啦，咁然之后咧，切开佢里边咧，其实有啲似腊肠咁嘅款嘅。 其实系嘅，腊肠咧就腊咗好耐咧，就比较干嘅。 咁咧台湾唱咧就有异曲同工咧，不过咧佢就比较新鲜啲咯，唔知佢系冇风干冇腊到咧，咁总之系酱卜卜，但系里面嘅内容都系有啲肉啦，跟住有啲肥猪肉啦嗰啲咁样咯。 系啦，即系你会 嗰个味道甜甜地嘅一样。 所以你解开佢之后咧，那个横切面咧，你会见到佢嗰、那个 爆油啊， 啊嗰、那个嘅形状系有啲似咧，好似腊肠咁样啦。 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向来呢啲咧，我系唔会食噶。 哦，系咩？你唔中意食呢啲？ 我唔中意食腊肠嗰啲咁嘅嘢嘅。即系 咁好味都唔食， 我好怕咧咬落去咧， 有啲油， 嗰只油咧，同埋嗰种爆裂嗰个感觉咧，有啲我自己接受唔到，所以我咧向来由细到大咧都唔食腊肠。 咁嗰啲有啲肠里面有啲馅嗰啲，你都唔食噶？ 唔 即系譬如嗰啲其他嗰啲肠仔咧，里面有啲馅。 所以我好少食肠仔嘅。嗱、 okay, 咁样咧，呢一种咁样嘅台湾烤 肠 系烤香肠， 系 啦。咁咧最近咧。我就打破咗呢一个咧，自己为自己设嘅限啦。 点解要尝试啊？ 因为我就觉得，哇，原来咁样食咧就唔同啦，咁样食 啊， 好好食啊，咁样。 你喺边度食啊？香港啊？ 喺香港啫，只系朋友整嘅。 咁其实喺屋企整。 咁其实系点样为之叫做可以破咗我自己呢个限咧？ 嗱，因为咧。因為咧，原來彭仔佢冇試過，因為佢唔食呢啲腸咧，所以佢就冇研究或者冇去，就算見到啊，佢都行過 啦。我都唔想食咯。 唔係佢都會行過嘅，佢就唔會理得人哋點樣食啦。咁喺台灣都會係咁樣食嘅，係加啲蒜片落去嗰條台灣腸喺側邊。如果你切開一嚿嚿咧，就喺度搭住一個蒜蓉蒜片啊，咁就同埋嗰條台灣腸一齊食咯。 係啊， 係咪啊？ 仲要 有啲加葱啊， 生嘅蒜片， 生蒜片係啊。 你自己如果整咧，你会唔会都系咁样食噶？ 我会。其实咧，我去嗰啲韩烧咧，韩烧味佢都而家咧多咗啲蒜片啦，同埋生菜咧。 系啊， 咁啊俾你包埋啲肉咧，咁去食咧，其实系好好食噶。 系啦，咁啊原来咧真系只要咧系呢一个嘅烤香肠咧。就是夹一个嘅蒜片生嘅蒜片啫，就一齐把口食啦， 已经是两个世界嚟啊！ 系冇咗嗰种嘅油腻同埋嗰个爆嗰、那个嗰、那个恐怖嘅感觉， 即系爆油喺个口里面爆油嘅感觉， 那个、恐怖嘅感觉。哦，咁呢种食法啊，呢个配合啊，真系我错过很多了。 啊，系啊，嗱，所以你而家咧去突破自己去尝试，其实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噶。 系啊， 起码即系你唔会对于呢件事咧系一个觉得， 咁、你会唔会整咧？ 咩意思？我会 因为啲细路都中意食噶嘛，同埋而家咧多咗啲台湾食品咧嚟香港啊，咁你其实喺超市已经得卖台湾肠噶啦。 其实讲咁耐咧，都系想讲，如果你整咧整多少少，咁我咧都会欢喜食嘅。 O、okay, K， 好啊，我如果我整嘅时候整翻条俾你，最紧要加嗰片蒜片 系 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今年头三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624亿元，按年跌69%，当中第三季投资收入528亿，按年升超过1.2倍，但按季跌近57%。股票投资方面，第三季港股录得3亿元亏损，但其他股票就录得299亿元收入。外汇及债券分别录得147亿和85亿元收入。民主党在社交网站专页表示，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被警方拘捕。民主党说，许智峰是今早到西区警署报到时，进入警署后被警方拘捕，指他涉嫌在5月8号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上触犯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中两项罪名，包括妨碍立法会人员罪。海关侦破历来最大宗反运冰毒案件，上星期四在青衣海关验货场检获超过500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大约2亿9800万。距离美国大选正式投票日仲剩不够两日，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继续作最后冲刺拉票。特朗普一口气到多个州拉票，他在密歇根州出席造势集会时呼吁支持者投票，期望继上届大选后再次取下该州。 特朗普话喺佢施政之下，为当地嘅汽车业成功创造就业。拜登就喺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两场活动，形容美国现时正处于转捩点，又指特朗普处理疫情嘅手法几乎等同犯罪。疫情下亦凸显美国黑人受到不公平对待。超過9300万名合資格選民已經提早投票，有調查估計今屆最終投票率可能高達65%，是1908年以嚟最高。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乾燥，本週中期風勢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2点，升212点，成交金额5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8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3蚊，升2蚊；吉利汽车17.54，升1.62；阿里巴巴294.2，升1蚊；美团系291蚊，升2.8。小米集团21.8，跌2毫；比亚迪163.6，升9.5；建设银行5.55，升2毫；中芯国际22.35，跌4毫；中国平安78.6，跌9.5；盈富基金24.44，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4.67，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3。人民幣6.687，英磅對美元1.294，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61。日經平均指數報23294點，升317點。港金現價報17410蚊，升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2.17美元，卖出188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架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嘅快线有坏车，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学园街。重复多次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咁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咧，亦都有坏车，咁影响到一大车多。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坏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去丽翔道嗰条支路咧就车多。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蝴蝶谷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面危机四伏，入弯之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陈志新，政府推出20亿元 EV 屋苑充电二资助计划。资助屋苑停车场安装充电基础设施，之后车主在自己车位加配充电器就得啦。未换电动车，想下一换一计划啦。详情请致电37411347

有分别饰演埋个老公，系因为今日嘅老公今日甩底，所以辛苦佢啦。 啊，试下副假牙先。系，阿仔啊，我近排啲 join 咗一班嘅新嘅行山友啊，见过几次面啊，原来啫，佢哋都几有钱噶喂，啊，嗰啲仔女咧个个喺外国嗰处读书嘅。 唉，你又想点啊，阿爸吓？ 唉，虽然啊有钱啫。但是我睇穿佢哋啊，呢班人呢就唔系好识嗰啲新科技嘢嘅。 唉，唉，老豆、阿爸、爹哋，你讲到呢度咧，我都知道你想点啦。你系咪想借我嗰部航拍机，再加摄影机咁啫？啊？ 知我事就莫弱嘅仔你咯。真系，唉，放心我哋噶，啊，我知道啲嘅，点样用噶啦？今次嗱，因为上次整烂咗嘛，我今次识用咯，就唔会整烂你噶啦。再啊，你放心借俾我啲。 阿老公啊，你又应承阿老爷支部机俾佢啊？已经第三部噶啦，佢次次都话咧唔会整烂，唔会整烂，又唔会整唔见，但系次次都系冇咗翻嚟啊！ 唉，老婆啊， 咩啊？ 你咪咁啦， 咩？ 叫你学好啲广东话啊！ 学咗好耐啦，咁都冇办法噶、 就是啊。唉，荔枝啊，都好好好听啊个名。 你系喂咩啊？ 阿爸中意玩新嘢。啊！又可以威俾佢嗰啲朋友睇、哦，有钱人啊！咁啊，我啊都俾佢嗰班有钱朋友赞赏啊！ 我唔理啦，哎呀，赞唔赞都系赞你啫嘛，关我咩事啫？嗱、 哎， 我同你讲啊，今个月唔使俾家用佢，好唔好？ 啊，得得得，诶，俾少啲 啊！下次咧，我诶即系淘佬啊，淘一个啊。诶，平啲嘅俾佢玩、哎、，OK。 一早要咁样啦，系有次嚟真系。 嗱、哎，呢啲嘢就真系借得一次，就点会冇第二次啊？睇下嗰个老爷问阿仔又借啲乜嘢咧吓？我想话俾你听，系借啲鱼啊，睇下佢点样借啲鱼法。 哇、啊，老婆。今个礼拜你用大车咧，就车阿瘦番茄啊，同阿肥妹仔啊去主题公园嗰先啊。啊，跟住咧，我用架细车咧就入去啊，搵你哋啊 啊。好啊，嗯、老公， 啊、 我咧啊，好想揸个大车好耐，不过你成日都霸住啊。但我仲有一样嘢喎，你唔好咁硬喎吓，两个细佬仔咧，唔好咁硬啊， 唔好咁硬。 哎呀，我啲。即系嗰啲音咁难听嘅咩？啊，岂有此理啊！ 听错啦！ 你想嗰啲就你自己啦，我唔知。 点唔好咁硬啫？唉，得噶啦！ 两个细路仔咧等咗好耐，话要去公园玩噶啦。 知啦知啦，老婆 啊！点啊？你叫我啊？做咩啊？ 不如啊？ 不如咩啊？不如咩啊？ 诶，唔知啊。 阿仔啊，阿仔。你咧系咪今个星期啊会同两个孙仔孙女啊去玩咁啊？ 系啊，做咩事啊爸啊？ 冇，唉，我都唔知咧，仲可以等得几耐咧？想。话同两个孙呢见多一阵啊，玩多阵咧、啊，等我多啲回忆感啫，都好似好困难咁啊！啊， 哇，阿爸讲咩啊？诶，讲埋咁嘅嘢，长命百岁啊你啊！ 系咯，长命百岁咯，我今年都99啦。 你就祝我长命百岁咯，咁咪开始要倒手咧。 哎呀，爸，我又点会系咁嘅意思啊？唉，好啦好啦，嗱咁啊，好冇？我系同埋你一齐去玩。 啊，嗰啲老人家咧吓，把口咧，其实除咗啊会借啲嘢啊之外啊。佢仲啊好叻噶，佢做 sales， 佢唔做 sales 真系嘥鬼晒佢啊！嗱，有啲咧直情系最佳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啊！嗱，睇下佢哋点样扮可怜啊吓！ 啊，老婆，帮帮手啊，攞住先啦吓，攞住先啦。 咩事啊？屋企已经唔系好大噶，几千尺，但系问题都。做咩你攞埋啲轮椅啊，同埋拐杖翻嚟？我唔需要用咯、啊，老公你咩事啊？ 我哋未有攞要用啊，系嘛？ 咁咩事？爸做咩啊？ 阿爸佢要复诊， 复诊咪复诊咯。 我咧请唔到假， 咁我哋 咁啊，麻烦你啊，陪佢啊，好嘛？陪佢 吓、啊。你走去就 陪佢 去 好嘛？ 喂，阿老公啊，阿老爷佢咧行得。佢又走得，佢唔使用轮椅同埋拐杖喎，你唔好俾佢呃你啦。 系咁过我阿爸嚟噶嘛，我担心啊，我担心嘅唔系佢，我担心你搞佢唔掂，所以咧咪买翻嚟咯。咁啊谂住方便你啊，系咪、啊？ 哎呀，原来系为咗我，老公你真系好细心嘅啫。好啦，好啦，好啦。 辛苦仔， 咩事啊？ 机床真系，唉，麻烦晒你咯，要咧你滴奶滴开为我呢个老人家。 我呢个心声咧就好大声嘅，我希望你听到，你知道就好啦。你知唔知你自己好烦噶啫？ 啊，辛苦仔 啊，我就行得噶啦，等我啲。焦埋个头先啊！ 咩焦头？咩焦头？焦咩头啊，老爷？ 头发啊嘛，头发。 阿老爷，你唔系行得，唔系你唔系唔行得，要坐轮椅咁啊？你做咩焦咩头？你扮咩咁靓啊？ 喂，我啊去打流感针咋，想你陪下我啫嘛。我啲实情啊，真有噶。行得快过你咯， 阿老爷啊，你系咪咁大个人啦？你冇嘢做，你搵啲嘢做，打发下时间，做下义工啦。你知唔知我有照顾受恩嘅同肥妹仔噶？你啊，屋企咁多人吓、啊，你唔搵，你系搵你搵啲女嚟陪你啊嘛？你唔好搞着我先得噶。 搵边啲女啊？ 搵你个女， 搵我个女， 系啊，哦、你有好多啲女嘅咩？咁你死啦，搵咁多翻嚟又唔陪你， 咁我， 你又黐啊？ 佢就肯陪我啊，我就唔使整失整碎啦。 哦， 啊、都系你老公啊，即系我个仔咧，又孝心。 咁啊系啊，我真系一向都赞佢啊，如果唔系我唔会同佢一齐啊。 佢自己唔得闲啲，都醒你嚟咧照顾我啊，所以真系唔同啲啊，同啲女。 到你叫我，你系咪叫我啊？你系咪应该同我讲老婆？你系咪有冇搞我个盒啊？摸咗嗰张纸啦咩？大四叶啊！哎呀，有啦嘛你啦， 喂， 搵翻把声未啊？ 喂，老婆， 咩啊？ 哇，喺周围掉啲嘢，搵唔翻啊！你阿母， 唔好 讲啊！你啲，喂，喂，你阿母开过我呢个盒啊？ 真系咁样嘅，阿老公啊！呢、这个盒咧，你千叮万嘱我，千祈唔好搞啊！话咧好有好重要嘅文件喺里边咧， 跟住攞。 其实我从来都唔敢掂佢，你睇下佢发晒毛啦，我都冇抹过佢啊，因为我真系惊整唔见佢，同埋我惊我好奇心打开咗个盒。 咁你又啱啦，嗱真系噶吓，不过咧，我唔记得咗啊，心声，啊点解咧唔见咗？我好多年储落嘅。 范岛田嗰啲限量版写真啊？点解啊？ 啊喂，老公，老公做咩啊？你好似唔见咗啲嘢，唔见咗啲好重要嘅嘢咁嘅，咩事啊？ 唔系啊？ 咩 啊？啊系啦，喂，诶阿爸咧呢个礼拜诶有冇嚟过？ 我谂起啦，佢就嚟过，佢同咧阿秀恩企同埋肥魔仔玩咧，跟住咧佢好似攞咗啲嘢走咧，神神秘秘咁就走咗啦。我唔知佢攞啲乜嘢，不过佢就冇同我讲声啦。 阿爸，阿爸，喂，系咪你攞咗啊？攞咗啊！我几本珍藏啊，吓、 啊！哎呀，即我借嚟睇下啫嘛。咁紧张做咩啊？咋谂住睇完都放翻喺你嗰个宝盒里边嘅咧？ 阿爸，你要嘅话我咪买俾你啦。唉，嗰几本啊限量版啊，我自己啊都唔舍得啊拆开嚟睇啊。 衰仔啊！啊！你细个嗰时啊，咁偷偷地啊，攞我从下底嗰啲珍藏嚟睇啦，我未话你，你家阵嚟话我， 哇，老豆啊，阿爸爹哋，你嗰啲啊，我睇完之后啊，瞓唔着噶，瞓唔到觉噶，得人惊噶， 系净系心思思瞓唔着噶吓，又冇人叫你睇。哦，唔怪之得噶，唔怪之得咧。你细细个咧就有个习惯生眼跳针嘅咧。 受着过错，道别和未说，亦尽量去拖。曾献出一切去求你这一晚陪伴我，只需当打发时间，别疑虑太多，留住这一个夜晚再明日重播。陪伴我一世，是这首。 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问为什么， 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别和未说，亦尽量去拖，情献出一世去求你这一晚陪伴我，只需当打发时间，别疑虑太多，留住这一个夜晚，再另一重播，陪伴我一世是只手。 好听到咧，唔识得停啊！系啊，有 Sammy 郑秀文啊，爱的玩歌啊。咁啊，虽然咧彭姐你系单身啦，叫做啊，即系你有隔篱嗰个啦。咁但系就系始终都唔需要去面对一啲叫老爷奶奶、外父外母嗰啲咁麻烦嘢啊嘛，系咪？ 喂，不过咁 对住我啫。 不过咁，头先喺剧中入边嘅嗰位老爷咧，就真系咧，XO 啊！交叉窿啊，简直系，即系我谂啊，系呢啲极品咧，就真系少之又少嘅，绝大多数嘅啲老人家啦，所谓啲长辈啊，都系好。通情达理嘅， 而家嗰啲真系好好多，即系唔知系咪就年轻咗啦吓，就算系啲好老嗰啲咧，即系即系上一年纪可能真系七八十岁嗰啲，佢哋都唔会有啲咁样，但系一定系会有一啲咁嘅老人家咧，系借啲嘢嗱，但系其实头先个剧里面咧有啲人真系借啲嘢咧，想见多啲仔女咧，阿孙尤其是阿孙啊。即系见到佢几面就借啲耳嘅， 咁嗰啲咧又真系无可厚非嘅，嗰个孙嚟噶嘛。 唔系，但系问题好多时啲仔都系会忽略咗呢一样嘢啊嘛。 嗯、 即系啲仔女会忽略咗嘅时候，嗰啲即系阿爷阿嫲阿婆公咧，佢就会谂啲办法咧，睇啊借头借路，睇下又扮下你哋点啊。因为其实都想见个孙啫，但系只不过可能个新抱啊，或者系嗰、那个 做仔嗰、那个 啊，做仔嗰个又唔识做。 喂，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应该成件事咧就系、是、做仔做女嘅，咁啊应该喺设计一啲嘅家庭活动，又或者系你有啲咩行动嘅时候咧，系咪应该都先谂埋啊？如果你有呢高堂嘅话咧，要谂埋你嘅父母先。 其实系要预嘅。 系啦，咁佢哋咪唔需要咁样借啲耳咯。 但系问题系有啲咧就真系系好唔夹得嚟嘅，你明唔明啊？ 哦、 即系咪唔想遇你嘅？系啊， 即系可能同个女婿或者同个新抱夹唔嚟嘅。 啊，系啦，即系咁你就会好难搞咯。咁 啊， 但希望唔系，但希望都家庭和谐嘅。有时啲老人家整色整水，系都希望我哋可以家庭愉快下啦。 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喺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7点，升219点，成交金额5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8点，升132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592.5升0.5，吉利汽車17.58升1.66，阿里巴巴294.4升0.2，美團290元升0.8，小米集團21.7息係跌咗0.3，比亚迪163.7升9.6，建設銀行5.56升0.1，中芯國際22.55跌0.5。中国平安78.7跌咗8.5，盈富基金24.44升0.2。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55， 英镑10.026，瑞士法郎8.456，澳元5.441，加元5.816，新西兰元5.125，欧元系9.0272，每百日元对港元7.4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7点，升310点。港金现价报17,4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58美元，卖出1,88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啦。咁啊，快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漆咸道北近新柳街噶，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柳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由于受坏车影响，车龙排到去新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在城市花园。在九龙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挤塞，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律伦街就挤塞，龙尾在沙福道，反方向去沙田都是近住律伦街挤塞，龙尾就在亚皆老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道骏业里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德士古道北惠泉体育馆方向石围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媽咪，我可不可以戀愛啊？ 你夠18歲未？ 夠。 咁你有冇證書啊？ 有。 你有冇接受過訓練？ 都有喎。 咁你就可以同搬土機、推土機、壓實機戀愛啦。 嚇？點解我要同啲機械戀愛啊？ 阿女啊，而家揾嘢做好難噶啦。你一定要愛上你嘅工作，愛上你嗰啲揾食工具，咁先可以長久噶嘛。得閒聽下逢星期四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風騷精安短劇，嘉賓有佢。 小心操作負荷物移動機械，大家開工時就安全又愉快。我係 Bella 林詠彤。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哼，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 吓 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 春夏秋冬 种梨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二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5%啊！今日直播室有桂花田，有程振鹏咁啊， 豪仔咧，曾志豪 系啦，豪仔咧，佢因为咧就唔系怕咗阿鹏仔嘅，佢系因为佢阿仔，佢怕咗佢阿仔，系希望佢快啲好翻，系啦，希望听日可以归队啊！ 好好照顾屋企，系啦，咁啊，今天咧就放佢一日假啦。 喂， 咁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未讲过口痕啊！本港地区今日啊。下昼至到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就大致天晴及干燥啊，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啦，未来数天咧就大致天晴以及系干燥嘅。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因为惊嗰、那个。咁樣又 有風 又有台風又驚佢， 你最驚嘅台風 係 嘛？ 係啊，真係好煩噶！而家又嗰、那個天鵝又唔搞我哋， 係啊， 就又有個艾沙嚟啊嘛， 係啊， 啊咁啊，希望佢都唔好嚟搞我哋啦。 OK， 咁、好啦，嗱，即係咧近排咧最除咗我哋疫情之外咧，那個最熱門嘅話題就係、是移民啊嘛，係咪？哦 都是同呢一个嘅成个世界嗰啲嘅疫情啊，以至到适唔适合人住啊，以至到系嗰个啲地方政府嗰啲嘅管理好唔好啊？吓、呢、這个疫情之下都可以见到佢哋嘅高低啦嘛。 系啊，不过咧就即系认真，咁你去到边度啊都需要住噶，系咪？即系你喺香港亦都需要住啊，系咪？香港个住屋嘅问题啊，都已经系 住咩太空舱啦，已经系嘛？ 系啊。真系即系大土、大倒退啊！ 那个名字好听咗，但其实咧嗰、那个叫做个苦况咧都系依旧， 系越嚟越差，系、越嚟越差。即系你以前咧 谂 谂到系日本先有啲咁嘅太空啊，或者系药丸咁样，即系佢意思话即系得一个地方瞓嘅啫，咁样系咪？ 以为系旅客先会咁做 嘅啫嘛。OK， 咁啊，但系而家咧讲紧咧就系香港买楼就已经系吃力啦。咁但系咧。去到外国买楼啦，咁你觉得又系吃唔吃力呢咁 外国睇下你去边度啦，如果都系去啲即系香港人热门，譬如置业嘅地方、国家、城市，咁嗰啲都系好贵噶。 喂，而家我想话咧，嗰啲叫卖楼广告啊，即系买外国楼啊，即系唔好话净系英国啦，有其他地方嗰啲咧，我多到咧系即系无孔不入噶。 你打开一份本地嘅报纸，咁啊通常有呢、這个。曼谷啊， 系咪？系泰国曼谷， 泰国啦、啊，又会有呢一个嘅 澳洲楼，澳洲都有嘅。 澳洲啦，有呢个英国噶啦，亦都有加拿大噶啦，系嘛？ 英美澳加啊，美国少啲，美国少啲， 美国系少啲， 系啊系啊， 咁 啊都好多地方可以选择马来西亚咁样 啊，系系啊， 系嘛？有埋团带嚟睇。 有啊， 即系以前啦，而家出唔到去啦。 系系系， 咁啊，真系都几多唔同嘅选择嘅，有日本楼啊咁。但系你有冇谂过系买海外置业咧？ 嗱，认真，即系咧，好耐之前咧，好耐之好耐，即系讲紧，即系未有而家呢啲咩移民潮嘅之前咧，都有啲朋友咧话，喂，其实香港楼就如果你觉得吃力买唔起嘅，咁、不如你投资下，你赚翻少少钱咧，因为其实你储咗啲钱喺度啦，咁其实你投资少少咧都有回报啊，一站式啊，咁我仲去埋嗰啲叫售楼处啊嗰啲地方，系啊系啊系啊，去啲酒店嗰度啊嘛，咁去见识下啫， 咁计啦。 咁跟住咧，佢就真系有唔同嘅地方，譬如嗰次我去咧系英国嚟嘅，系、有曼彻斯特啊，有利物浦啊，有伦敦。伦敦就唔使谂噶，因为太贵啦。 其实去得呢啲嘅即系经销嘅地方啦，系咪？嗰啲咁样嘅有啲模型睇下，有啲展销会咁样。其实 睇相噶咋，对唔住冇模型喎。 惊唔惊俾人呃嘅咧？ 嗱，咁当然啦。 我咧就真系纯粹去见识嘅啫。咁、我亦都未有咁大胆咧，即系连香港嘅投资我都好稳阵嘅。 即系佢 点话会隔山打牛啫？我系咪 隔山买牛？ 唔系啦，隔山买牛啫。 即系根本就唔会担心咧，会俾人攞张卡去碌、啊。 我就唔担心嘅，因为我好守住嘅、啊。我呢啲系咪？咁、但系香港就唔系啦。 喺香港咧都有啲朋友咧就好精明，但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忽略咗都未顶。咁咧就真系隔山买牛，依家又出咗事，有个最新嘅消息咧，就讲到喺网络上边咧就披露啦，就话咧有香港人咧移民系想话移民去英国啦，咁都要去 买楼噶，要住噶嘛，系长期租系都系唔啱数噶嘛，同埋我佢哋啲楼就唔系真系太贵啊嘛，系香港人系啊，唔系好太贵噶啫，喂。 咁噶，我以為倫敦好貴喎、 你唔好成日下下都係揀中環啦，係咪先？你可以揀下黃大仙啫嘛， 即 係 都有一啲 人噶嘛，係咪啊？ 即係都有咧，係負擔得到嘅， 係咪？ 係啊。但係咧，就算係咁咧，就話咧，英國方面就話過去兩年幾咧，接獲有成七宗係英國爛尾樓盤嘅投訴，咁啊加加埋埋咧就有成20個爛尾樓盤嘅個案，咁呢一個咧就係過去兩年多啦，咁喂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咧就都加加埋埋嗰筆錢都成。哇！2億啊， 嗱，系2億啊，讲紧咧受害嘅香港人咧有成200人啦，咁啊涉及嘅金额咧有成2亿咁多噶，讲紧即系佢哋嗰啲烂尾咧就系讲紧就系吓。唔完成到啦、因为佢哋咧嗰啲买卖楼宇咧系好严重、好严谨嘅。 系 即系佢有少少嘢咧，唔妥协咧，即系譬如有一部分，譬如嗰笪地嗰个范围啊等等嘅嘢咧，唔做好嘅时候咧，佢哋都唔会话俾你去起啊。咁所以咧就一拖就拖到咧、可能就系令到嗰啲嗰、那个地产 商 个发展商起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有啲嘢卡住咗，咁有啲又当然啦，净系烂尾啦。咁其实以前过往喺大陆都好多烂尾楼啦，系咪先？ 真系 嗰时几多香港人都中伏啊！ 系 啊， 除咗烂尾之外咧，有啲就同嗰个实用面积咧，又话争天共地嘅。 咁但系问题咧，你起码都有间屋住啊！我真系嗰时咧跟阿妈系翻过大陆，我真系见到哇咩事啊？点解嗰啲楼起吓，跟住个地盘冇人嘅咧咁 咁其實咧， 俾人見識到爛尾樓啦。 嗱，依家有個咁樣嘅報道啦、消息啦，又講係關於香港人隔山買牛就出問題啊，咁啊擔心又涉嫌有爛尾樓呢啲，咁啊令到即係又響起啲警號啊。當然就係話啊，我哋喺香港，如果真係要去海外置業嘅時候，其實咧真係 有啲咩要留意， 真係都有好多嘢。是不是需要注意咗先呢？ 哦，咁一定要啦。咁但系问题系你，如果你唔熟悉嘅，你都系信个 sales 嘅啫。 咁我 系咪先 就唔会买，都唔会沾手啦。即系如果只系靠个 sales 嘅话，我自己咧都尝试过咧，即系谂下啊，如果真系喺海外置业嘅话咧，咁啊点咧？ 喂，你真系置得起噶，阿鹏仔。 但 系我知你有钱冇定使噶嘛。 咁我最多咧都只系谂下一啲系同我比较有接触得过嘅，又或者系叫做同我有啲拉楞啲嘅关系嘅地方啦，即系譬如我就会问下我啲亲戚系啦， 即 系如果要买嘅话，咁都系买翻嗰啲地方，因为咧我就可以问我啲亲戚，佢哋喺度住嘅当地，我就会问下佢，喂系咪真系有个咁嘅盘噶？ 系咪真系 起紧噶？咁 样就算起紧都可能起唔晒嘅，佢系有地盘嘅。 佢可以海市蜃楼到其实冇嗰个地方，你又唔知系嘛？你又唔识嗰啲地方，咁如果系当地人。是你的亲戚朋友呢容易查问啊。即係我自己嗰個取態會先係問咗呢樣嘢先， 咁就會穩陣啲。我上次去睇嗰個樓盤咧，係佢都係話起緊嘅，咁佢有埋片嘅，即係話埋，即係有埋嗰啲 Google 咧，有埋嗰啲 3D 咧俾你睇。嗱咧，嗰個就係啦，而家係咪起緊嘅咁樣咯？即係佢話俾你有啲咧就係有現樓嘅，咁有現樓嗰啲咧可能就叫穩陣啲啦。 不過而家其實咧即係互聯網咁發達啦。如果我要去找一個地方，究竟有沒有這個地方，現在這個地方現在是不是真的在做工程，應該都不難， 不難是不是不難，你一個真的認真、你一個 Google 已經搞定了、所以你有起碼有譬如你譬如計英國，你有一些叫做那個 啲postcode 啊，即係嗰個 postcode 係最穩陣嘅。咁佢因為佢計嗰個postcode 嘅嚟係揀地址㗎嘛。咁所以咧你一寫低嗰個咧一 search 咧，咁你咪睇下有冇嗰個點喺度咯。 咁呢啲就係嗱呢啲就係一啲方法咯，即係俾你自己去多重嘅驗證，究竟會唔會真係俾人整蠱？唔係整蠱，俾人呃咗。 都是那句啦，你要找一些有信誉的人去，即是信得过的人啦。因为呢 以至到那些的发展商啊 是 那些经纪啊。 是 我因为身边呢即是自从即是英国的朋友呢因为他之前有 lockdown 啦，有些工种一直是你好旧年呢已经是没得做了。他摆明这一年呢他都不会做了。所以呢有些朋友是真的转了型咯。转了型去做一个地产。做地产。 哦、做地产啊。 帮香港的朋友去买楼咯、哦就是。 因为香港就 需求可能多了啦而家。 又有 BNO 又可能又真的有个居英权 啊。所以可能需求多了呢那他就真的呢、他真的去回那间屋呢那跟住、有些网站会这样的。那个人因为只在英国了嘛。那看你是哪区啦。那、如果你是真的曼彻斯特的那他真的说哎嗱你当然你在个网站里面啦你就叫那个人呢去唔该我去那间广播道三十号那间屋那里跟我拍。咁跟住呢 佢真係帮到你。 係真係帮到你㗎。咁你真係去 有图有真相囉、 啊。去到咁去入埋嗰间屋㗎因为佢要经过个嘅当地嘅嗰啲地产商嗰度呢就问即佢要放盘㗎嘛。咁搵咗嗰个叫做业主跟住攞埋锁匙。咁跟住佢真係入去呢、好似而家香港咁帮你去街市去买餸佢一样啊。 即係嗰啲嘅网购咁样。 系 啊， 即系带货咁样，好似 啊，系啦系啦，直接行去嗰度，咁佢真系 咁开住个电话同你漫游视像漫游已经得啦。 系啦，咁样咧就真系稳阵好多，同埋咁都搵到食啊嘛而家。 咁要俾翻几多钱个人咧？真系 嗱，我想话系有得赚噶。我听过有朋友讲话做呢个工作啫，即系佢唔系从佢中间做呢个买卖，净系帮佢睇嗰间屋嗰、那个嗰、那个，佢话都有几千蚊噶。 哦， 就是、那个人喎， 即系一个 job 咯， 一个 job 咯，系啊系啊， 咁样一个 job 几千蚊系港纸定系 港纸？港纸港纸， 咁都好啊。 咁起码叫做有一间屋稳稳阵阵，我真系行叫有广播道三十号可以入去睇啊。烂成点啊？唔系斋讲噶，你知全部都美化噶嘛。 咁啊，总之大家咧，即系海外投资嘅时候都系要小心啦 吓。系啊，啲钱赚翻嚟好辛苦噶，唔好咁样白白俾人哋呃咗。 今晚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笑万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My only one， my only one。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条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生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笑万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 的瞬间，对这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佢自己都唱咗啦 ，My Only One， 郑中基， 暖男爸爸， 嗯， 啊，原来做紧， 系啊，系啊，OK， 诶，错过咗添吓，诶，不过可以诶，有兴趣嘅朋友啊，继续睇啦，喂，但系咧就即系有好多嘢咧唔讲咧，都唔知道原来仲存在啊， 唔系，有啲人有， 唔 系有啲人有留意嘅，只不过我哋冇留意到啫， 真系， 有啲嘢做咗噶啦， 如果今天咧唔睇呢一个娱乐版咧，即系唔知道， 系咯， 哦，原来仲有。亚洲小姐喎， 跟住我哋啲问题咧就出现啦，系咩？乜亚视仲即系第一 只 仲存在，因为有亚洲小姐啊嘛。 好啦，即系因为一个咁样嘅消息咧，就会弹出几个啊乜原来。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問號， 有唔同區賽，哦，係啊，有唔同嘅區賽係咪啊？仲會有 嗱，咁起碼一咧就係，是哦，原來仲有亞洲小姐選舉啦。咁啊， 嗯， 尋晚咧就已經係做咗啦。咁啊，兼且咧選埋啦，咁已經有曬嗰啲冠亞季啊等等 嘅，即係有香港區呢個代表，因為佢亞姐係世界性啊嘛，係咪啊？ 亞洲 區咯，亞洲 成個咁樣玩嘅， 係啦。 咁所以咧，依家係亞姐嘅香港區決賽。 咁冠军佢嘅名字系， 冠 军恭喜下佢啊嘛，要 系恭喜晒冠军、亚军同季军。不过咧，我觉得咧喺咁多个得奖嘅佳丽当中咧，呢位得奖者咧就最啱我哋去 系咩啊？去学习。 唔系学习，系去将佢嘅名字咧系朗读嘅。 哦，好啊。 系啦，呢一个得奖。嘅朋友咧，佢得到嘅系最完美体态奖。 啊，好啊！ 呢位嘅佳丽咧，佢个名字咧叫做姓吴嘅， 系， 但系第二个字咧就好啱我哋今朝早嘅停 课不 停 学教中文啊！佢系有 系咯，阿肥妹仔啱啱就教咗我哋话，喂，有啲字咧唔单止系三个叠字、两个叠字，有啲系 四 个叠字， 系四个字未得闲讲噶咋，其实佢就有四个字啊。 是啊，呢位嘅佳丽，佢个中间个字咧，个名字咧系 四 个 火 字， 哇，好猛火啊！ 四个火字， 咁啊， 野火女郎 系，咁所以佢攞到呢个最完美体态奖啦！ 哇，真系体态撩人啦，着晒火系咪？ 咁佢叫好啦，跟住第三个字咩啊？ 第三个字系个希字，日字边个希？神系咪神希嘅希？ 哦，系，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四个火字拼埋一齐系点读咧？ 系啦，咁我就揾咗呢个。第四个火字 咧，系咪问阿肥妹仔啊？问翻阿肥妹仔。 唔好意思啊，我今日咧唔得闲咧，就讲四个叠字系乜嘢字？四个火字有个 系咩字啊？ 系个疫字啊！ 哦，系个疫， 疫情个疫字个音啊， 个音 系个音字。咁嗰个姐姐咧，咪叫做吴亦希咯。 系啦， 好靓啊呢个名。 所以咧，我哋真系值得系。 去認識下 佢個名嘅咧，就係呢個吳亦希小姐啦。 Okay. 啊，咁啊，其餘嗰啲咧就係有興趣自己揾嚟睇啦嚇。 OK， 咁啊，跟住佢仲會唔會去其他嘅地區嗰度作賽？有冇講噶？ 你 有冇 讲噶？有冇兴趣知先？ 唔系，我问下啫，纯粹。 咁 我哋话斋都系。 你冇兴趣知，我又唔揾啦。 咁就系个叫坊间城市啊，系咪？ 咁又系。 嗱，等我哋记得佢啦，四个火字一个亦字，系咪？ 真系，又学到嘢啦吓。 好，我哋先。 十二点半， 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今年头三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624亿， 按年跌 69%， 当中第三季投资收入528亿，按年升超过 1.2 倍，但按季跌近 57%。 股票投资方面，第三季港股录得3亿元亏损，但其他股票就录得299亿元收入，外汇和债券分别录得147亿和85亿元收入。再多一名议员涉及5月8号的立法会内会事件被捕，至今共有8名民主派人士被捕，案件星期四提堂。民主党议员许智峰早上就另一宗案件到西区警署报到时被捕，指他涉嫌在5月8号的立法会内会上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两项罪名，包括妨碍立法会人员罪。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立法会不是独立王国，议员在议会上的言论获条例豁免，但不包括行为。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说，权力及特权法本应是保护议员的尚方宝剑，但就被政府用来斩议员，质疑拘捕行动有政治目的。海关侦破历来最大宗贩运冰毒案件，上星期四在青衣海关验货场检获超过500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近3亿。海关说是在一个来自越南将会经香港前往澳洲报称载有水泥的货柜里面发现这批怀疑冰毒，由于运送货柜路线迂回，经 X 光检查下发觉只是载满三分之一，引起海关怀疑。连接元朗至上水的新单车径今年9月底起启用，途经元朗锦田河和新田一带，有市民形容部分地段断开一节节，踩单车觉得不舒服，其中在锦绣花园附近，市民要推着单车行过大约100米的行人路再过马路。前单车运动员黄金宝建议，市民在试踩新路线之前要提前了解有关路段的情况，他又提醒市民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踩单车时要控制好速度。警方说今年头九个月全港有1789宗单车意外，比去年同期升近 47%， 呼吁市民要在高危地点减速，佩戴保护装备。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18点，升210点。成交金额6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8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1蚊无升跌，吉利汽车17.58升1.66，阿里巴巴294.2升1蚊，美团290.2升2蚊，小米集团21.75跌2.5，比亚迪163.8升9.7，建设银行5.55升2毫，中芯国际22.55跌2毫，中国平安78.7跌8.5，盈富基金24.44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73，瑞士法郎0.918，加元系1.335，人民币6.689，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0点，升313点。港金现价报1741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55美元，卖出188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十二月一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Michelle 是一间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总监。当她妈妈确诊患上乳癌之后，她通知上司，由于妈妈的病情，可能需要突然请假照顾她妈妈。其后两个月 ，Michelle 请了几日假，后来公司声称 Michelle 的工作表现差，要求她自己辞职，但 Michelle 拒绝，于是公司将她解雇。Michelle 向平机会投诉公司基于她的家庭责任而歧视她。案件透过提早调解得以解决。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如果基于某人的家庭岗位而解雇他，或者令他蒙受不利，即属违法。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为一体的。就好像 在宗教上有圣父、圣子和圣神，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豪仔咧，佢放假一天啊，咁啊呢个环节会继续嘅，咁啊今日请嚟咧，阿鹏仔咧，佢啊，啊佢虽然佢话唔中意睇书，但系佢都有睇， 系啊， 佢话唔中意睇，但系佢中意，佢已经佢都有本书系 都有睇过吓咁样咧， 咁呢啲咧就系唔系当然唔系豪仔嗰啲咁文学性啦， 系 啊，佢全部文字冇公仔嘅， 我嗰啲系悠闲式嘅， 悠闲式嘅， 悠闲式嘅，咁啊今朝早咧，鹏仔暂代呢一个风之卜咧，咁啊为大家介绍或者叫做大家分享一下啦，有一本书。 我想问啊，点解你会买？即系你净系有本书喺度，你唔系真系即系听人讲啊？但系你系有兴趣买本书。 咁、主要咧系因为都认识 个靓嘅， 都认识个作者。咁、所以即系支持 okay, 支持咁样啦。咁好啦，咁呢一本嘅作品咧就冇错，头先阿桂花田都有讲啦，就系同空姐有关嘅。咁啊，书名咧叫做三万尺高空上。的原来缘去， 缘咧系缘分嘅缘。 咁另外佢有个副题啊，空姐事件簿 X， 呢个 X 咧其实意思咧就系罗马数目字啊十咁嘅意思。 哦 ，OK， 即系有十件事件，系曾经发生过好震撼嘅。 唔系， 系咩意思？ 系代表咧呢个系列写到第十本啦。 哇！佢真系第十本，佢真系另一个大嘅娱乐圈一样，好多是非啊！ 好多嘢讲啊，其实 嗰本我见到本书都唔系薄嘅，认 真。咁咧，作者就系蓝海玲小姐，系啦啊！咁啊，呢一个嘅作品咧，即系既然都系十啦，咁即系话咧系第十本啦。 咁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之前啦。咁啊，其实呢一个嘅系列咧系2013呢一本书咧2013年出版嘅， 系 咁啊都几年日子嘅啦。咁啊，蓝海玲本身咧都系任职空姐多年嘅。 咁当然啦，如果唔系，边可以写咁多嘢啊？系咪？ 同埋点样收集到咁多资料咧？好啦，咁佢咧讲少少个作者嘅背景啦。咁 佢系2004年咧就开始写作嘅，即系本来就做紧啦，空姐好地地啊，系咪？咁啊，点解会写作咧？咁佢系帮报章写专栏啊，开始。 哦 ，OK。 啊，2004年，咁啊之后先再出书咁样嘅。 喂，其实我觉得啱数啊，因为我真实太睇得太多一啲即系极品噶嘛。 同埋有好多题材啊， 系咯， 可以写。 因为问题系佢哋除咗接触一啲普通嘅市民之外，佢哋亦都会接触一啲。 名流啊， 名流绅士啊，系咪？ 天王巨星啊， 系啦，咩都有见过噶嘛，遇过噶嘛。 系啊，即系有咁嘅机会噶嘛，佢哋嗬。 系 啦，咁啊，亦都可以见到好多众生相啦， 系 嘛。 系啊， 即系究竟原来拉埋咗嗰个不同客舱嘅嗰块帘之后， 系啦， 究竟会点 嘅 咧？咁样吓。 其实咧，有某程度吓，认真。又好似好八卦是非呢啲咁样，即系 有啲好似猎奇咁样， 系啦系啦。 咁咧，林海玲咧，佢嗰个笔锋咧又冇咁辛辣嘅， 哦 okay、 即系佢唔系啲咁沉幽塔鼻式啊，或者系好歇斯隐啊、歇音。音質啊， 音焦啊， 即係嗰啲佢就唔係嘅，佢都係斯文人嚟嘅。 即係佢即係見到個情況就哇咁噶，點解啲客會咁啊？有啲無理要求啊，嗰啲咁啊，係咪？ 亦都咧係比較咧係寫多一啲咧，就係同日常生活咧又會牽得上嘅。係等你咧係有一啲嘅，即係就算喺空三萬尺高空，同你喺地面上發生嘅事咧， 其 實 都不差唔多嘅啫。 係啊，都會有一啲嘅關聯嘅。 即可能同隔離鄰舍啊，有啲一嘈得滯，嘈得滯啊，好爭拗。其實喺飛機裏面咧都會有，係咪全部都係飛機裏面嘅？即係會唔會講 或者係講緊有都有嘅。嗱咁咧，佢呢一個嘅系列啦，主要其實就除咗話講喺飛機航班上面遇到嘅事啦，亦都會有包括埋係本身空姐與空姐之間佢哋自己嘅私生活嘅時候嘅事啦，又或者係友情都會嘅，唔係一味係鬥爭嘅。咁啊，以至到係啲家庭啊，即係航空人員佢哋嘅家庭嘅發生嘅事情啦，可能因為要成日飛咧，佢哋嘅家庭咧又會 衍生啲咩問題啊？ 係啦，可能有一啲嘅情況係我哋諗唔到嘅咧，咁樣，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同嗰個行業有關啦，即係闊過嗰件事啦，就成個行業嘅嘢啦，咁、 okay， 好豐富、 啊、都會有嘅。 嗱，我哋聽首歌翻嚟之後，可以逐一揭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 就為大家揭啦。 放棄還是刻骨銘記情緒劑，可不可輕輕一按便處理？而行李逼得思憶難和度，沒法登記。我怕流氣，更怕忘記，還未一起。 脱回复做朋友，应该找你却太过荒谬，应该脆弱牙关都颤抖，应该快乐难受别研究，应该适应平复后还有，顺着我此刻感觉走。 有我 Jenny 李恒毅嘅空姐， 咁啊啱 配合我哋嘅主题啊， 系。其实咧，今天咧揾呢一本书咧，都系因应翻近排大家好关心咧、香港嘅航空界啦，好多嘅朋友咧冇一份工啦，咁、所以咧都啊突然间就谂起，诶，如果要介绍书，又咁啱有一本咁样系讲空姐嘅书，不过咧当中所讲到嘅内容咧，可以讲话系作为怀缅翻咧航空人员啦，或者系空中服务员咧，即系旺场嘅年份， 明白， 即系最旺嘅年代咧，就有呢一啲嘅日子啦。咁啊，呢一本书咧就三万尺高空上的原来原去咧，入边其实分三大个章节嘅，有第一就系与你有约。第二就是同事三分親，第三就是空中的騷動，咁總共咧加埋成97個咧短篇故事嘅。 哇，咁犀利啊！啊，咁啊係，即係有啲即係突發事情，咁可能就三頁兩半已經講咗啦嘛，係咪？ 咁通常都係版零兩版，好快你就讀完一個故仔噶啦。嗱，譬如我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嗱，屬於係第一個章節與你有約當中咧，佢有一個短故事咧，就係咁講嘅，叫做愚蠢的空姐。 哦、，OK， 愚蠢的空姐，好啦， 即系咩都应承嗰啲客咧，系咪咧？ 嗱，咁佢嘅古仔咧就咁讲嘅，就话咧，呢一个空姐有个空姐，咁喺航班上边就有一次咧，就遇到有一个男乘客，就相当英俊嘅，咁咧就瞓唔着。就走過去咧，即係空姐喺度打點嘅地方啦。咁就問啦，啊，究竟呢一位咁靚仔嘅乘客，其實佢瞓唔着，佢想要求啲乜嘢咧？同空姐， 佢係一個外國人。 咁就冇交代佢唔係外國人，即係話佢係一個靚仔。 OK， 好啊， 佢係一個靚仔啫。 可能佢會同個空姐講未矮，可唔可以嚇？ 要咩啊？你估佢想要咩咧？ 要支酒啊！ 要支酒， 因為可能有啲人咧會飲完酒跟住瞓噶嘛，醉咗。 咁原來咧就呢個故事話咧，嗰個靚仔咧係想問空姐有冇安眠藥。 哦，我頭先想諗問，我想講話安眠藥，但 你估喺飛機上 邊 啊 嘛？ 啊，你估可唔可以俾安眠藥佢哋咧？ 我諗應該唔可以隨便俾咯，因為藥物嚟噶嘛，點知嗰樣有冇咩敏感 啊？正確啊，桂花田，你可以考空姐。 我的志願是空姐。 啊，好啦，咁咧你就完全有條件啦，因為咧就真係嘅空姐。咧即系唔可以咁样，或者空中服务员咧都唔可以咁样立乱俾药人嚟食嘅。 死啦！那个愚蠢的空姐，佢俾咗啲药佢啊？ 不是，咁咧最后咧呢一个嘅空姐咧系点样帮呢一个乘客入睡咧？就 是 用咗，唔系就是、用咗阿桂花田你一开始讲嗰个方法啦， 就系俾啲酒佢，自己递啊咁啊。 咁咧就好听啲嘅，咁空姐咧就话：啊，你会唔会对酒精有敏感咁样？佢话冇嘅咁样。啊，咁你介唔介意我帮你调一杯鸡尾酒，等你饮咗之后，睇下会唔会好瞓啲咁样？咁佢就帮佢调咗一杯嘅鸡尾酒。咁呢一个靓仔咧饮咗之后咧，哦，真系瞓得着，咁就瞓咗。好啦，咁请问点解会系 愚 蠢的空姐咧？ 系因为佢唔可以私自调酒俾，就譬如嗰支酒系风骚牌酒，就一支俾佢，你唔可以自己调，关唔关酒事嘅？ 唔关事， 系关于哦 个靓仔事。 个关于个靓仔事啊， 咁靓仔 之后佢 瞓咗，咁即系冇计倾啦，即系冇得继续沟通联络，可能有金龟咧钓到咧，但系瞓咗啦。 即系个作者意思系话，喂你咁死蠢嘅，你咁靓仔应该陪佢倾下偈啦嘛，咁样。 哇！整到佢瞓咗啦。咁呢一个就 系 呢一篇嘅所讲嘅故仔。 我以为佢系咧，我以为佢系因为犯错咗咁，所以先愚蠢。 好啦，第二个故仔咧就喺第二个章节。 钓金龟。 第二个章节咧就同事三分亲啊嘛，咁啊讲咧啲同事之间咧。讲返佢哋遇到嘅经历咁嘅，咁其中有一个故仔呢就叫做空姐 你几多岁啊？咁 咁 嗱，个故事咧就咁讲嘅，就话啦，喺一班航机嘅头等啊机舱嗰度，有一位男乘客咧就啊问其中一位空姐，就问啊空姐你几多岁啊？咁样 喂，你坐头等唔系大晒噶，呢啲嘢我可以唔答你噶嘛，阿 Sir。 但你会咁嘅态度吗？ 阿 Sir， 我系 head 姐。诶、啊，阿 Sir， 呢啲唔系我哋工作范围里面嘅问题咧，不如你问翻一啲关于航班嘅事务啊，系啦。 嗱，咁即系你都会选择唔答佢啦，系咪？ 咁我当然睇下佢边位啦，系咪先？如果依然系靓仔嘅， 头等咯。 我知道头等都可以冇好嘢噶嘛，你明唔明啊？ 都系 坐头等唔等于佢系 好啦。 品格高尚噶嘛？ 咁即系有一拣嘅话，都会选择唔答啦，系咪？ 咁睇下佢个空姐目的啦。 系、啦，呢、這个就系个关键啦。咁、究竟点解呢个男乘客要问个空姐几多岁啊？你估点解咧？ 哦，佢系咪因为有啲特别嘅需要啊？所以佢就睇下佢几多岁帮唔帮到佢？譬如佢想去帮佢捻骨嘅话咧，咁我都系睇你几多岁。 佢想搵人推风啊嘛？ 我意思系话，即系睇佢够唔够大力啊，即系等等嘢，我唔知道啊，我即系举个例子。 呢一个需要咧， 即系个人需要 都中嘅，都中嘅。呢个需要咧，系佢想同佢隔篱嘅旅伴咧玩紧一个打赌游戏，就系话咧。佢同佢嘅女伴咧打到，空姐你咧， 大概 你就唔够30岁咁样，就同佢打到，因为咧、如果输咗嘅话咧，就会咧送一粒钻石俾佢嘅女朋友咁样。 哇！嗰啲坐头等嘅人无聊到咁噶， 好啦， 系咪咁容易？ 当你知道， 我想就我想讲延续话，咁容易就可以有一粒。因为一条题目就可以有一粒钻石噶啦， 咁呢啲系佢两个人之间嘅事啫， 即系有钱咪就系咁样咯，原来 嗰粒钻石可能尘咁细粒咧， 但系打到系一粒钻石咯。 好啦，你系嗰个空姐，你会点解围咧？ 咪先，问题佢会佢知道嘅嗰、那个空姐， 系啊，嗰个男士咁样同佢讲啦嘛。 OK， 我会咁样嘅。唔知呢位小姐，你估我几多岁咧？咁可能咧，嗰个小姐可能就讲，我估你25岁，咁我就25岁咧，咁样啦，即系顺佢意咯。 即系你话几多就几多，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系咪咁？ 咁佢就唔系用呢个方法。嗰位空姐咧就仲更加咧，哇！即系 巧妙啲， 更巧妙。佢话咧，一佢就话啦。年龄系女性嘅秘密，即系大家都知啦，咁所以唔方便讲啦。咁再加埋，其实我谂，先生你系想揾个借口嚟到送礼物俾你嘅女朋友嘅啫、哦，就唔系真系想知道我几多岁嘅。 哎呀，好叻啊佢哋！ 跟住佢话啦，可惜咧，我哋飞机上面嘅免税品咧就冇钻石卖。如果唔系咧，我一定会帮先生攞呢一份礼物咧送俾你女朋友。 哎 结果呢呢一批嘅男女呢听完呢一位空姐咁妙语连珠之后呢就冇嘢讲就互相嘴嘴、 哦、 自己喺度 kiss kiss。 哎呀如果我系嗰个男即系嗰个男人呢咁佢坐得头等啦即系有钱啦连玩个游戏都系送钻石嘅我会话不如 打赏埋俾你。 系咯我想话留低你个名同电话俾我我会搵人送我粒送翻粒钻石俾你。 欣赏你答得咁好。 系 咪咁啊 好叻啊但系好叻哦。佢识得咁样去即系仲。嗰、那个叫做对答呢系大方得睇得紧要。 系啊真系。冇人冇、人输。赢晒个个都赢。 问题系我想话佢哋喺 training 嘅时候咧，唔会有呢啲咁样谂法，即系话如果当个客有啲咁样同你讲，你会点答噶嘛？系咪先？ 可能都系叫个 super 嚟 ， 叫个manager 嚟 啊咁样。 好啦，第三个故仔，呢一个咧就来自第三个章节啦，就系呢个空中的骚动。咁咧个故仔嗰个名咧叫做在飞机上求婚。 哦。 有冇谂过喺飞机上面求婚咧？ 我哋睇嗰啲趣闻版有啊，有试过有啲人系会咁样，仲要夹埋咧嗰个空中服务员咧，但有啲真系会俾嘅、啊。 夹埋去做咩啊？ 佢咪有啲嘅咧啊，好啦，大家咧即系大家要系紧求你个安全带啦，有冇即佢会开咪讲嘢噶嘛？ 即系用嗰个广播器 系咪？系啊系啊系啊。咁、有冇夹埋咁样啊？ 好啦，嗱，如果俾你，你系咪都系类似咁样做啊？ 如果我 要求婚嘅话， 我都 喺飞机上面。 第一会系用呢个开咪啊，第二会喺送，不过如果系送餐、飞机餐又唔好特别。 嗱，咁呢个古仔咧，佢咧就系咁讲嘅，就话咧有一个男士啦，就特 登咧就想安排咧同女朋友咧就喺飛機上面求婚。咁佢咧仲做多咗樣嘢，就係咧佢要買兩個座位。第一個就係佢要買咗佢女朋友隔離嗰個座位，但係唔坐住。另外咧自己可能佢原本係買經濟客艙嘅話咧，佢要買多一張另外一個客艙嘅座位。咁佢到時咧就早過佢女朋友上機咧，就入咗去嗰邊坐低先。 OK。 咁之後咧呢、這個古仔咧就話嗰個男士咧就真係好似阿田你所講咧，佢係請求空中服務員話咗俾佢哋聽，我有一個咁樣嘅行動想安排，可唔可以幫手配合？ 可唔可以俾個 surprise 我？ 結果佢真係咧可以咧讓佢咧用嗰個廣播器咧，就係向佢嘅女朋友咧求婚。咁然之後咧自己行出嚟咧就跪低，即係單膝跪下跪，然之後就向女朋友求婚。咁個女朋友梗係應承啦。 件事係啦，仲要喺側邊，同埋有時咧係啲外國人，我諗多睇外國人啦。即係如果係外國嗰啲咧，佢淨喺側邊嘅人咧，佢唔會覺得。你阻住佢哋喺度，佢無端端咩廣播咩阿 John 同 Mary 啊咁樣，佢哋仲可以一齊拍手啊 ，kiss kiss 嗰啲咁樣 嘅 喎。 不過喺呢一個嘅呢本嘅故事書咧嚇，即係空中故事書入邊咧，佢有講到咧，即係阿藍海寧作者咧，佢有講咧，其實咧做呢啲咁嘅求婚行動咧喺飛機上面咧，都有一啲咧 do's and don'ts 嘅，包括咗咧就有啲咩唔好做咧，就係唔好當咧佢哋空中服務員最忙係要送餐嘅時候咧，你就走嚟叫佢哋， 咁梗係啦， 唔該幫手啊咁樣，係冇人會睬佢嘅。 我想話佢呢個係淨。嗰、那個 發生咗 噶，唔係我意思係上咗飛機先講，唔係之前 係啊，上咗飛機佢先請求噶，係、 okay、 啊，咁所以咧就有啲do and don'ts 咯嚇，大家要醒咯，即係譬如話咧，就千祈唔好帶咧好大扎花咁樣上去，因為咧嗰、那個行李倉嗰、那個夾咧。嗰、那個晾喺你個頭殼頂個位咧、有限啊！你唔好帶咁大扎花，你帶一枝花好啦。 咩啊？花可以帶得相機嘅咩？ 啊，你又講啱，所以咧有啲人就係採用水晶花 啊，係啊，或者嗰啲永生花，或者係塑膠花咩好啦嚇。 塑膠 花唔係即係呢個心意原來係可以。要求啦，兼且咧，原來航空公司係可以俾到你嘅，咁我覺得 你要睇下你嘅彩數啦。 我當然啦，睇下你搭咩航空公司啦，但係而家就難啲啦， 即係慳翻啖氣啦嚇。 好精彩啊！呢個書裏面 重複一次，《三萬尺高空上的原來原去》，作者係藍海寧。 疫情快走啦，我哋啲空姐可以继续美丽啦，有啊，或者刘德华嘅新歌继续美丽 啊。唔知啊，刘德华佢搭飞机嘅时候嗰、那个状况系点样嘅？有冇啲古仔咧？ 可能有都唔定啊。好，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拜拜。